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粒粒粉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傲耀之霸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翻嚟礼拜四嘅大军阀啦。头先我哋播萧生嘅精稿啦，咁啊，即系其实都有寓意嘅。我哋稍后咧都会讲下萧生嘅， 系咩？ 啊， 你又想讲啊？萧咩啊？吹萧。 唔系，今次唔系吹哨，今次有啲相反嘅意见，吴先生 吓。 咁啊，即系嗱，咁啊，即系一个礼拜翻嚟啦，我哋讲啲台务先啦。嗱，即系其实礼拜一嘅时候咧，啊，即系院长都讲过啦。咁我哋而家咧嗰个网页咧，就其实即系已经 run 紧啦，系嘛？即系其实而家嘅即系听到大家嘅一啲声音，系嘛？即系点样去即系 download 啊各。即係各種各樣問題，即 係好多問題， 係好撚多問題，即係煩到大家真係唔好意思，即 係又有 MP3 又有 MP4 不嬲都有㗎啦，以前都有㗎啦 ，MP4 咧就比較細個 file， 唔係 M4A， 係咪 M4A 就比較細，就易 download 咁啊，即係 size 就比較細啲，咁啊，但係咧就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有咩即係大問題嘅話咧。嗱，香港網台 app 咧就最簡單嘅啦，即係當我哋即係有啲咩倒寫屎啊，係嘛，即係直播啊，你入唔到 chat room 啊，啊，即係香港網台 app 就幫到你啦。 不過咧，就你入我哋個網頁 啊，就最好啦， 就最好啦， 就 kick 到呢一個廣告啊嘛。 唉、哎，呢、這個緊要啦，呢、這個 係咪？ 我哋又唔收貨金嘅，但係我哋又光明磊落噶嘛。系嘛？即系我哋冇钱，喂，我哋温落去又真系好困难，系嘛？ 系啊，喂，大佬，我顶唔到耐，我顶唔到耐嘅啦， 灯油火蜡都要啦，系咪先？ 会真系 value pacific limited 呈现就全部走晒数啊，大佬真系。街已經係走咗好多， 所以好緊要，即係嗱，大家網友即係得閒幫手，即係去多啲新網頁，就 click 多啲廣告咁樣樣。 啊，不過唔好 click 咁多，大佬人哋會即係調查你亂 click 噶，大佬係嘛？ 唔係即係有興趣 click 落去啦，咁樣。 唔係你應該聽聽啲廣告效果嘅説話。系咪吓？佢、可能有啲修身啊， 系 咪、有啲咩課程介紹啊？可能普羅政 策睇下咯。系咁啊，話問一樣嘢咧。嗱，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個網咧，即係亦都有啲改革啦，而家加咗好多唔同嘅元素落去啦。咁如果你見到即係而家咧，就開始我哋會寫自己的文章嘅， 嗯， 係嘛？嗱、最 update 嚟講，阿龍就寫一篇文啦，係咪？ 有冇課金啊？寫完之後 唔使課金啦，係嘛？ 課 金多啲廣告噶啦， 但係就有即係。目前为止咧，阿龙写一篇文咧，阿未写阿龙个名字，我之后会补翻。咁啊，有77个 like 啦，咁样样 啊。可能你写阿龙个名字之后仲多 like 喎。 系可能系啊。咁啊，即系 成日成日政改报告、明修栈道、功能组别暗度陈仓，话呢啲全部都系老邪嗰啲。四字詞語嚟嘅，屌 係咩？ 係咩？竟然會係咁？ 暗度陳倉呢啲唔係老邪嗰啲 咩？哇！呢啲傳統詞語嚟嘅呢個題， 係佢係揾阿龍寫嘅， 證明你熱狗啊！屌， 佢有文學修養啫。 咁啊，即係嗱，下個禮拜開始啦。嗱，其實我哋自己本身有自己 email address， 咁遲啲即係啲網友咧，即係有興趣或者有心嘅話咧，即係多啲支持花生台啦，就寫啲文過嚟。 係 咁啊，我哋自己 我哋稿費幾多？公过媒体，公过呢 个 独立媒 体咁啊！系啊，我哋就稿费嘅方面咧，迟啲可能有另外一套嘅金币形式， 哦， 即系奖励下啲网友啦，咁样样吓。咁就呢个 总之佢总都系 medium of exchange 系嘛？系啦，好啦，咁啊就另外一样嘢啦，我哋应该公布嘅就系其实呢个云端起义咧就暂告一段落啦吓。咁啊即系取而代之嘅咧，嗱我哋有新节目啊？ 咦？有啲咩新嘢啊？ 有咩新节目有女喎、啊？而即系呢个节目边个牵头咧？就系、是、金英牵头嘅。 咁果然系社运男神、 啊。我今次仲犀利， 一话做节目就几多女主持 就一拖二。咁啊，迟啲仲可能有其他女咧，就做下替换咁样样。 女士系啦，女啦系。 所以即系喂，唔系、啊、即系以我认识系嘛，即系 嘅金英。 金英 佢勇武抄牌，终于有效果啦。 左交虽然左交，喂，但系左交呢个女都有啲都得噶，其实。 其实咧，佢喺沟女嘅问题上边咧，我了解嘅金英咧，就 系、 是、幼捻嚟嘅， 系咩？ 系咩？ 梗系啦。 点幼捻法咧？ 点 即系 解 嗰啲系即系身材最好，即系外形最似得样嘅、 啊。你食过啫， 系即系我讲金英啊， 唔系我之后话我金英食过啫， 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佢唔系左交嚟嘅，喺沟女嘅问题上边。 但系佢 沟你沟呢个问题上面喺左交咧，就系即系人平等噶嘛，系咯，佢个样好啊，都冇所谓。 但每个人都有选择嘅权利， 身材点都冇所谓，系咪？ 系 啊，最紧要即系品性善良，系咪？心底善良咁。 咪最紧要一样嘢，金英系 available 噶嘛，仲 系 always available， 系嘛？连喺个 Facebook status 里边都唔会写 in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佢 即系其实佢应该系写 complicated 嘅。啊！不過佢就通常就寫 available 咁樣，或者係 single 咁樣，係喺度呃人個粉腸， 係 咁佢做個時事目算啦， 係啊，冇所謂。嗱就 fit 翻我哋即係禮拜三嗱禮，我哋而家個禮拜三咧原有嘅就係呢個搏擊會啦。咁搏擊會咧就因為阿當拿就要即係上堂，咁就要就轉到禮拜一。 嗯， 系啦，咁就exactly 咧，即系其实取代即系即系呢个云端起义嘅时段就系搏击会嘅，咁、就 星期一嘅 金英咧，就个节目咧个新节目嘅名咧都改好埋噶啦，叫环看金英咁样样， 犀利喎，系即系我哋花生台嘅政治立场 啊， 我哋嘅政策取向都系环看金英 啊，真系。咁好啦，咁就係啦，大家就多多支持啦，咁樣樣。喂，咁好啦，入正題啦。就其實啊，即係呢個禮拜啦，即係個個即係嘅焦點啦，第一頭號焦點梗係黃之鋒啦，係咪先？ 因為佢啲成績嘅問題 啊， 就讀咗成大副學士啊嘛， 即係成大副學士 做咗你師弟啊， 係做咗師弟， 因為嗰陣時候都係副學士嘅。 唔係啊，我即係我 exactly 都係副學士。但係其實嗱、有啲人咧就話咧副學士咧，哇屌你揾笨嘅，阿老邪咧就係咁講添。副學士揾笨嘅，屌你留喺屋企讀書啦，自己讀書啦，自己自學啦，咁 Q 樣喎。 大佬你仲系钱穆啊你钱穆就话自修就成为国学大师啊大佬。 即系呢个就比较深明嘅观点啊大佬即系好似即系之前即系有啲非常家长话点你话。 咁嗰阵时候啲人唔应该去呢个珠海书院读佢嗰个唔知乜鬼文凭㗎。 佢嗰個邏輯，佢嗰個新聞及傳播。 喂嗰陣時候你唔知我哋僆仔嘅年代啊即系。是好唔会揀对唔住啦即係我唔係得罪珠海嘅同學啦即係 唔会揀 珠海。即係少揀㗎。係。係咪即係除非不如你揀去台湾读书好过啦。即係而家呢香港嘅侨生係有优惠㗎嘛。 係 啊。即係台湾大学或者係即係政治大学嗰啲呢就係有數㗎嘛。 係 啊。你点会揀去走去珠海㗎啫。喂如果你个 logic 啦唔係我 logic 嚟㗎。係。 係 咪成大嘅副学士你叫佢唔好读。 学点㗎嘛。 咁点解珠海嘅当年嘅新闻及传播學系你又要读咧，咁样系咪先？系咪？喂，老实讲，读书就唔系为咗未来嘅发展问题， 系 咯， 系咪？你即系改变你嗰个知识嘅 知识改变命运，系咯， 系 咪先？亦都唔系知识改变命运嗰个问题，呢啲好右派嘅逻辑嚟啫。 嗱，以过来人身份啦，我讲一讲啦。嗱，你事实上副学士咧， 有冇用嘅先 ，Anthony？ 嗱，你话有冇用咧？其实讲真，而家系副学士只一个名嚟嘅啫。 系， 但系如果你话你要回应翻嗰个市场，尤其呢班 market 嘅需求嚟讲咧，喂，你自己本身佢嗰啲即系好多副学士，即系其实大部分嘅副学士都系即系自负盈亏啊嘛， 系 要自己即系搵钱噶嘛。喂，咁变咗就系话嗰啲人，喂，其实你要读呢样嘢，佢自己本身都有出发点，就系话，喂，出到嚟有冇人请先？ 嗯， 啱唔啱先？ 咁有冇人请你？ 喂，你唔 你做花生台咯？你 唔会见到有啲副学士系话要读 philo 噶嘛？唔会话读哲学、神学系副学士咁样样噶嘛？你唔会见到呢啲乜嘢噶嘛？即系或者你唔会见到啲历史系嘅副学士咁样样噶嘛？ 全部都揾食科嚟。 而家啲副学士其实系好 Q 多揾食科啊嘛，尤其系 businessadmin 噶嘛，其實係 ABA 咁樣樣。 唔係，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其實佢哋讀完呢一個副學士，接唔接到佢 bachelor 㗎？ 嗱，其實咁樣， 我聽人講話得兩成到嘅啫噃， 未必有兩成添， 未必有兩成。 但係所謂嘅大學嘅學位咧，其實就係政府資助學位啊嘛， 係 啦，政府資助學位就係其實而家我哋 即係嗰呢兩成啦。 系啦，就系、是、即系其实系即系升读翻原有哦，即系其实即系你考得好入翻去嗰啲咁嘅 degree 学位，咁变咗。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有心要读翻一个 degree， 即系叫做系 recognize 嘅 degree， 其实系可以 100% 入到即系读到大学都得嘅。 但只不過其實嗰啲學位呢就全 Q 部呢都係即係叫市場佢自己自負盈虧咁解嘅啫。 一年幾錢啊？十幾廿 萬。其實喂即係嗱，封劍遊人。你話即係可能即係話你話嗰啲咩 Ivy 啊，佢自己本身都有辦咗啲即係degree 㗎嘛。如果 degree 其實係嗰啲 top up degree， 係其實嗰啲咩外國大學啊嚟香港揾錢嗰啲 degree， 即係合作搞嗰啲。 中樹根嗰隻啊 ，London South Bank 嗰啲啊。 哇，嗰啲排名好 Q 低喎，吳嘉玲。 Ivy 有，恆商都有嘅，即係嗰啲學位嚟嘅。 喂，但係我作為一個 employer， 有時我都會望下咧，你即係邊度畢業㗎嘛？ 係啊。 咁你咩 London South Bank 咁，我一睇即係英國排名都可能係百幾二百。嘅， 咁美嗰扎咯， 我打个折扣喎， 吓 系嘛，即系我亦都唔会俾咁高人工，我都会试下你先，甚至乎即系最后嘅结果就唔会请你。 阿土你一句到位啦，屌你一个人 KO 咗呢个话题啦， 系 嗱，喂问题就系话，其实你对头来你都要面对个市场噶嘛， 系， 即系讲真的，你 even 你系全民读大学都好。喂，你嗰啲即係其實叫僱主佢自己本身有判斷力㗎嘛。喂，如果你係大學學名，即係其實你係外國大學學名係掛名嘅，即係你俾張 shirt 你嘅。喂，你首先要問佢邊度讀嘅先啦。 你唔知我試過一次啊， 嗯， 即係孤影其名啦。 係， 我請過一個澳洲咧有兩個學位嘅人翻嚟， 係 係啊， 雙學位 又 commercial accounting，RPK， 我同事話，喂，我好懷疑咁佢知唔知咩叫 debit 同 credit？ 係 嚇。咁得意嘅，點解會 帶佢呢科嘅？ 屌佢入錯曬數，咁我 PK 啦。但 佢唔係佢係咪讀呢科？ 讀呢科 係啊，咁你雙學位嘛？佢讀完三年 accounting 喺澳洲，跟住再讀完呢個 commerce 喺澳洲度讀。 係啊，我又好掂咯 ，PK 係咪咩 ANU 嗰扎？ 唉，我唔知啊。總之就係即係搞到我一苦啦，係。 唔係 ANU 係名牌嚟㗎 ，ANU 係超級名牌嚟㗎，係啊， 佢應該唔係嗰啲嚟㗎啦，即係澳洲 烏龍江嗰啲係嘛？ 幾級烏龍江唔係太差，我有個 friend 搬嚟嗰陣時候爭啲讀烏龍江啊，咁佢係四星嘅，五星就係 Sydney 啊、Melbourne 啊，同埋即係 ANU 嗰啲啊嘛，佢我諗佢三到四星咁上下咯。喂，大佬。你點畢業㗎大佬 ,debit credit 都唔識喂大佬你 major accounting 喎大佬你都唔識喂我唔係 major accounting 㗎喎、喂點解我一副都係喎喂所以其實呢啲咁樣嘅所謂嘅咩大學乜嘢嘅成績同你真正出嚟嘅 work performance 係完全不成正比 嗯 我話俾你聽一定係不成正比係你寧願即係以前我哋叫 IT 啦嗰啲人呢可能就係仲係务实踏实好多， 系啊， 因为佢知道自己唔系嗰个 level 嘅时候咧，佢、对自己期望冇咁高嘛。 专科学校走出嚟嗰一只， 系啊， 唔系同埋问题就系话咧，其实呢啲咁嘅大学学位咧，唔系当然你可以100%全部读挑晒都得，因为你会觉得就系话掘头进士啊嘛，即系所谓掘头进士，你唔读落去唔得啊嘛。喂，如果你自己本身你个 final 嘅 degree 学位系一个副学士嚟嘅话，喂，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嘅学业人生系唔完整噶嘛，所以你死都会读埋一个啊嘛。就好似你头先讲嗰类嘅学位咁样啦，但问题就话呢类学位又好 Q 贵啊嘛，系五至七万不等一年啊嘛， 系啊。 喂，但问题就系话你 不五至七万都 reasonable，、如果你话十几万就夸张少少。 一年喎、你即系你读完之后两年，你如果你话 十几万， 你两个四万 咁单，两年嚟计，你喂你十几万、啱啱先？喂，你但问题就系话你嘅应受性，可能你自己本身你俾你俾呢、這个即系。你傳統嘅即係最差嘅大學仲要低啊嘛，嗰、那個 recognition 啊。 但係真係老細請人嘅時候咧，都唔單止係睇嗰間大學嘅排名，同埋你嗰個 GPA 嘅成績係乜嘢，都要睇你點樣 present 㗎。即係好簡單啫嘛，你有冇遲到？ 係 係啊， 你會唔會即係 make 咗 appointment 之後，你哋自己 miss 咗？ 系嘛、 见到你嘅时候，你衣着系点样、你 presentation 系点样？ 系， 呢、个先系关键。虽然我就好怕见人噶啦，已经系， 系啊， 因为啲人见到我都系吓死，屌、我而家嚟见社民联定见你嘅会计师楼咁样噶嘛？咁但系我觉得今次咧，黄之锋甚至乎系周庭嗰个 case 咧，其实个核心都唔喺呢一度啊，而系社会上咧系宣传一个信息，就系你搞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民主运动嘅话咧、你学业成绩就唔 系 好得嘅。所以你 D 一百咪会做嗰啲咁样嘅 开头 呃例出嚟咯。哇！我见完之后，嗱，我 周庭嗰啲咧就即系话佢系一个咩？即系呢个学运女神系嘛？就话佢就系话，唉，呢、這个故事咧话俾我听地听，证明咧就系学运咧就唔等于咧搞学运咧就唔等于成绩会差嘅，亦都可以好优异嘅。嗱 ，like 即系你祝福佢嘅就 like and share 啦，咁样样。 我啲完全呃 like 嘅啫， 咁不嬲都系咁噶啦，大佬啊！所以我哋迟啲要发展啲嘅台务，都可能要考虑下搞。 喂，但系即系如果 搞學運，你能夠即係成績好嘅咧，我都冇見到好多。 系 系啊， 即系例如话我自己个人嘅经验啦，我所以嗰阵时候冇 defer 嘅， 系 冇 defer， 咁我最后嗰个 degree 嗰个 result 应该系second law 嘅， 嗯， 咁但系我都觉得系即系嗰度个关嘅， 系， 因为点解 third on 就好捻大镬噶嘛， 系 third on 系一件好大镬一件事嚟， 又唔系咁讲，徐立芝都系 third on 嘅啫， 系咩？徐立芝呢个 系啊，徐立芝 third on 噶，跟住去到美国嗰边先至攞到 PhD， 仲有 Martin Lee 当年好似系 bear pass 嘅啫， 系 啊，何俊仁都系 third on 嘅， 我听讲。 因为点解咧？何俊仁当年咧搞即系港大学生会嘛，都系 third on 出嚟嘅。 啊黄沾都系啦，你要讲呢啲。 喂，但系黄沾偏 PhD 好睇啦。 你真系 认 真搞学运嘅人咧，除非你系天才， 系 嘛？咁係唔可能有一個好嘅成績， 一目十行嗰啲。 喂，你好似當年我哋讀一個 course 三個 credits， 我大部分係點樣上嘅咧？ 係點樣？ 佢有十二堂 lectures 噶嘛，十二堂 tutorials 係咪？ 係啊， 我除咗第一堂嘅 lecture， 我又上，因為點解攞到個即係 syllabus 啊嘛，跟住嗰十一堂都唔上噶啦。 係， 跟住咧十二堂嘅 tutorial 咧。我只系上我负责 present 个堂， 所以我都系，唔系，但我冇你咁夸张，因为我哋即系 city 嗰阵时系嘛， 系啊， 即系上跳拖其实系有 take attendance 啫， 唔系我嗰个年代就因为可能俾我做坏咗姿势 啊， 所以后期就 take attendance 啊嘛， 即系前人做坏事就后人遭殃啊， 系啦，咁嗰阵时候我 argument 咧都好好嘅，屌我话大佬啊，我嚟俾钱交学费，喂我中意上就上啊，大佬，系咪你认为你 assess 咗我成绩 考得掂咪得咯？ 但你要做个负责嘅学生，你都要上去。 唔系我俾面你就上啦，我唔俾，即系我太忙，我唔俾面你咪唔上咯，咁好简单嘅道理啫。咁我又唔系要求高，系嘛？我嗰阵时候都冇谂住即系要去 Ivy League 继续读书，咁我都系即系全职搞学运嘅啫嘛，大佬。喂，所以啲人话学运同埋个学业，咁今次黄之锋嗰个成绩系咪对好多人嚟讲系一个打击咧？咁样？咁呢个系一个疑问嚟。 打咩击？嗱，其实讲真，嗱，你讲到呢一点咧，我真系几兴嘅。老实讲，咪即系其实你等于，即系你自己本身你就觉得就系话，你自己内心里面有个答案啊嘛。你搞学运，你其实你自己本身你自己就觉得佢就话系嘛，即系应该要有啲咩学业成绩，有啲咩学位，你要兼顾到自己学业，你先至好出嚟搞学运啊嘛。你讲阿心纯喺度啊嘛， 学而优则仕。 系咯， 嗰啲咁嘅传统嘅观点， 但系咁讲样啊嘛。 但系咁讲，喂，你见到而家嗰啲咁嘅咩嗰啲五星星状元咧，就走出嚟，喂，讲啲乜嘢啫？喂，咪就系一讲到啲敏感问题，学校唔俾答咯。 喂，应该系会咁啊。即系呢啲所谓啲人讲嘅高分低能咧， 吓， 佢系咁噶嘛？ 嗯、 喂，我嗰日喺阿淡嘅节目都讲得好清楚啦。喂，考试咩意思啫？而家我 set 张试卷俾你、 嗯， 你跟我答案讲出嚟。 嗯， 即使你话嗰啲。几有critical thinking 嘅、嗯，即系通识科都好啦。喂，你估我阿淡嗰啲去考，点咪全部扑晒街翻嚟咯？因为你有 critical thinking 啊嘛，可以由条题目可以 challenge 你啊。 系啊， 系啊。 如果我真系认真答嘅时候，你根本就问捻错咗问题。 所以陶杰当年佢咪试考咪即系扑个街咯嘛。 唔系陶杰嗰啲一定扑街嘅。第一，喂陶杰点会识考通识先？个陶杰读咩嘅啫？佢窝荣。即系英国文学咯， 沃 荣排名第嗱，如果你用翻嗰啲右派嘅逻辑，沃荣喺英国排名第几？ 吓、 啊、八 系 系咪？ 系啊 ，OK， 全世界排名第几？ 系 十几咯，我记得 全世界沃荣有冇咁高啊？呢个第一样 ，OK， 第二样佢读咩噶？ 英国文学 咪系咯， 系 佢点会识答通识嗰啲题目啊？ 唔系你讲 阿哥，佢除咗讲系英国好卵劲啊，个皇室嘅成员即系人哋有礼仪啊，嗰啲咁嘅英国嘅，咪屌佢真系唔识噶，大哥系咪先？即系你对佢嘅才子系期望太高啊？ 系 你以为真系才子乜春都识啊？屌，即系你讲恋上关系又得，你讲行走天下又得。 拍戏又得， 拍打司令部又掂啊！跟住讲埋匪类都得咁样。喂，大佬啊，呢个系咩人嚟噶？系咪先？即系我就唔信，即系呢啲所谓嘅名牌大学之余，亦都唔信咧。呢、這个世界真系有通识嘅。 系 喂，有准备到咪通识咯？ 系 系咪？大军阀好简单啫嘛。我有准备嗰次咪讲得好咯，冇准备嗰次咪讲得唔好咯。咁简单啫嘛。跟住考试嘅目的就 系 咩咧？我而家 set 咗个题目俾你。你就答我啲答案出嚟啫嘛， 系 model answer 系咪啊？喂，边个唔睇 past papers？ 边个唔操 past papers 嘅话，系好难考到嘅。 系 嗱、嗯，第一届就冇得讲，系咪？当年我哋都系噶啦，你唔捉题目，你点读啊？哥，系咪先？喂，去到大学嗰 level 唔同，系咪啊？即系有少少俾面派对，如果做学生会嘅时候，系咪有鸠吹嘅成分喺度？总有，但我觉得。 黃之鋒嘅現象帶嚟嘅第二個問題係咩咧？係對香港嘅運動， 係 就係、是、香港不斷尋找英雄。 系啊， 喺个运动里面不断寻找英雄，呢、這个先系我哋成个运动嘅问题啊。 唔系你对你对嗰个领袖有要求嘛？你觉得佢自己本身个形象其实系等于佢自己本身，即、就、系、是、你作为一个领袖嘅代言人咁滞啊嘛？即、就、系、是、其实喂，佢个成绩系点样？呢、這个代言人就代表呢个形象又系如何啊嘛？ 佢嘅客观效果俾到香港嘅家长系咩咧？嗱、啊，你叫僆仔冇捻搞运动啊， 读书唔常， 但你唔好忘记喎，黄之锋据我所知佢有读写障碍。 嗯，系啊， 所以佢已经好叻噶啦。 唔系啊，其实 喂，有读写障碍嘅人，即系话我听 Anthony 喺度 lead 我做节目嘅时候，点我都唔知佢噏紧乜，咁我真系唔识识答。 系 系啊， 跟住你叫我 present， 我都 present 唔到。 嗯 嗯， 咁你对于一个有读写障碍嘅人，佢咁样已经系差唔多噶咯噃。嗱、 嗯， 我亦都唔会去到 D 一百咁夸张，就话诶，佢、哎、嘅成绩就系、是、其实已经全部都系五星星噶啦咁样。即系我又唔觉得咁样系即系好嘅。 嗯。 但系问题就系，大家睇紧黄之锋嘅成绩喺 DSE 里边，其实大家都系有病啦。 嗯， 系、啊、 搞得好运动嘅人，有边一个成绩会好噶？嗰个真系天才咩、嗯？你谂下当年我哋嗰啲港大嗰啲学生会会长，大部分系 defer 咗一年嘅。 唔系，即系其实咁讲 ，assume 佢系一个神嚟嘅。 系啊 ，assume 佢一个神，两者兼得，你先有资格领导呢个运动嘅。 咁、那个运动咪就出咗问题，就系、是、因为你不断寻找英雄咯。你谂下，你八十年代寻找咩英雄啊？就系、是、李柱铭、司徒华，系咪？当民主党开始走下坡嘅时候，你就继续揾紧英雄，就系、是、公民党嘅余若薇、梁家杰。好啦，唔得嘅时候就揾社民连顶咯，咪黄老邪咯，系咪先？黄老邪都唔捻得啦，嗰阵时候老萧都顶住啦，系咪？即系都系个网台里边噏下，喂，都唔得啦。咪揾黄之锋咯， 咪同埋咧，我哋当初点解会即系捧呢、這个香港点会捧黄之锋啊，或者学文出嚟咧？就系、是、因为佢哋系赤子之心啊嘛，有，而且佢哋系 nobody 啊嘛， 同意啊， 系嘛？即系因为佢哋唔系任何人，我哋已经系点解要捧呢啲人？就系、是、因为我哋系唔信领袖啊嘛。喂，但系点解而家社会或者系媒体要帮佢做神先？喂，呢、這个系好大镬噶，系有病啊！呢、這个系 香港嘅运动要成功。就是没有英雄的年代、 啊 嗯、 到今日点解我哋失败？唔系民主党搞弯咗佢咁简单， 乜都要指意嗰啲领袖英雄啊嘛，大佬。 咪所以 P K 咯。 但问题你好多人就系唔得闲，咁所以你先要揾个咁嘅 idol， 揾个咁嘅 role model 出嚟做。 呢、這个就系个问题嘅弊病嘅核心。 嗯， 如果我哋觉得我哋个个都系运动嘅参与者嘅，冇领袖嘅。要不过今次你负责下次我负责嘅话，呢个运动就会成功。 唔系呢个就系所 谓，因为冇咗你都得。 呢、这个就系参与式民主嘅理想嚟。 有多嘅左交，有所谓嘅不断系追寻光环。佢、 嗯、 俾人孖得咁紧要嘅原因就系、是、佢永远都要喺台上攞住支咪嘛。 嗯， 喂，呢、这个世界边一个运动会冇咗个人唔得噶？系咪？ 嗯， 所以我成日劝自己退休嘅原因就系咁啫嘛。 嗯。 喂，冇逃光行仲好啦，呢、這个世界系咪？ 系喎、 啊。喂，点解你要俾佢站我啫？喂，大佬，我同你顶咗咁多年啦，咪算数咯，系咪？几 happy 系咪？ 冇领袖唔得，等唔等于冇呢个 command 唔得咧？不如我哋下一节翻嚟讲呢个问题啊。讲咩啦？讲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花生当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好啦，又返返嚟第二節嘅大军阀啦。嗱，讲到头先呢，即係呢个成绩嘅问题呢，阿土你仲意即係仲有嘢未讲完啦， 吓差唔多㗎啦。其实我即係觉得即係成绩同搞运动叻唔叻根本就唔应该拉上关系。拉上关系嘅人呢，其实背后有政治嘅目的。 唔一定，但我觉得即係其实有一种病囉，其实有一种倾向囉，就係其实即係一种即係政治，即係其实系当政治一种消费。其实讲真呢樣嘢其實應該係我哋係咁喎，因為我哋花生台啊嘛，大佬啊，喂花生台啊，乜叫嘢都攞嚟炒花生啦， 即想食下花生， 係咯，係嘛？即係但你 即係一個搞學運嘅人，除咗靚仔之外，咁啊成績又好， 喂，但又咁講， 搞運動又叻，係、又有激情，有理性嘅一面。 但係更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孭住學生嘅身份啊嘛，係。但係既然係咁嘅，點解喂？ 唔係，所以香港其實都係有事嘅， 係啊， 喂。正常嚟讲搞学生运动嘅都系大学生嚟嘅。系咪先 系 啊。而香港已经系去到一个阶段就系要靠中学生搞。 系。 嗯。大学生都唔得啦。 系啦。你话我哋系咪有少少病呢 系。 即系唔系讲嗰啲人本身啦。唔关周永康、啊。 社会病㗎嘛讲緊。 黄之锋事啊周庭嗰啲事。而系我哋嘅社会系有问题 嘅。系咁讲。 我哋将我哋嘅希望將我哋運動嘅方向寄託一班中學生上面 咧，另外一句另一個問題就係、 是、呢、這個咪病咯。 你成日屌嗰啲教主，其實你就係因為有個教徒現象先有教主啊嘛。 冇錯， 係嘛？即係你自己本身你就係想 greater percent， 你係想孕育啲小教主出嚟啊嘛。係，係嘛？你而家咁樣去做啲咁嘅新聞，啱啱先啊？即係呢、這個呢樣嘢係即係大鑊啊嘛！呢樣嘢係。喂，咁另外呢，即係其實頭先你講個大學嘅問題呢，嘩，我最近我見到即係呢個咩阿林記呀嘛，佢又講一樣嘢啦，就係話喂，我寧願要呢啲，即係其實要呢啲普通嘅大學，即係平民大學，好過要啲精英大學喎、 啊。喂，但係咁講喎，大學本身唔係一個、精英教育嚟嘅咩？即係點解要建立一大堆嘅平民教育走去保護自己人？ 佢嘅立場其實好簡單啫、大家都睇到，你都睇到，佢從有一入啲內地人咧，佢一定揾到個位入嘅。即係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究竟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國際金融中心嘅大學，究竟應唔應該吸納全世界嘅精英先？ 呢、這個已經唔關係，唔係即係世界城市、國際金融中心問題。喂，你係大學，你就應該要吸納全世界嘅精英走去。 所以佢咪將自己係作為一個右膠變成咗一個左翼咯。 呢啲 喂左翼嘅人又话，即系我哋唔应该有香港大学呢个名嘅，好似当年咧，记唔记得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咧，法国咧学生运动嘅时候，咪将嗰啲大学名咪改晒嘅、 哦， 就叫唔知咩巴黎第一大学啊、第二大学啊、第三大学咁噶嘛。 系 咁等你哋唔好有个即系错误对某一间大学系嘅排名嘅期望啊嘛。你系咪想去到呢个咁嘅极端？但系对唔住，呢个系左派观点嚟嘅。左派观点就系有教无类。无论你乜嘢嘅阶级，无论乜嘢嘅身份，无论乜嘢嘅学业嘅成绩，你都可以读大学嘅。因为点解咧？我哋相信咧，人能够定胜天啊嘛。人好似有个主观能动性，好似系左派毛泽东咁讲啊嘛。你可以有改进自己嘅空间噶嘛。喂，大佬啊，如果你真系右派嘅话，即系我只系讲逻辑啫吓，我未必同意嘅。喂，你梗系吸纳全世界精英嚟读啦。你梗系想自己嘅大学嘅排名最高啦。你唔单止系研究成果，你揾最叻嘅老师。我理得佢系大陸人，定系呢個美國佬啊？系咪先？我理得嗰個學生究竟系美國佬、歐美人，定系還是系東南亞，定系大陸佬啊？最叻嗰啲咪嚟我度咯、你可以覺得而家嗰個嘅比例嘅平衡，即系俾啲普通話人壟斷曬我哋嘅大學校園，你可以咁講。咁你咪多啲嘅吸引嘅政策。例如话十个 percent， 呢个又系一个社会病啦，又系，即系你自从呢、這个即系阿老董，即系嗰阵时，即系呢个大学价八万五系嘛，即系之后咧，即系其实你人人都觉得，即系其实大学学位 as a right more than 即系一个即系训练即系精英嘅地方啊嘛，即系觉得喂你变咗大学学位系一个人权嚟嘅大佬， 唔系左交仲呢个问题啊，喂我系左交，我梗系觉得呢个人权啦、 啊， 我记得我以前。僆仔嘅時候，即係好辛苦先入得到，即係大專，唔好講個大學啦。我有一個 friend 同我講，佢話：喂，掃地嗰個大學生都掃得整齊啲啦。 仲算得乾淨， 反事 嘅，搞錯呢個 100% 反對，因為掃地嗰、那個佢係不甘於做掃地，所以佢成日諗住咧有咩，即係其實有個騎牛揾馬心態，就不精於，即係其實係唔安定噶。系嘛，即系佢系唔会话即系甘于即系做嗰样嘢啊，即系唔认命啊，所以其实佢心神恍惚，好似而家周生咁样啊，佢帮你推咪，佢又谂紧啊卓佳佳啊， 所以咪系咁播卓佳佳嗰啲 I D 咯， 所以系咁喺度播啲精稿啊，真系，唉呢个不能自拔， 佳佳若说周生何处去？ 喂，你唔好搞大军阀变成老炒花生先啦，喂，我想讲个观点就系、是、咧，你知唔知喺美国啊，入有嗰啲。就算是即系低下阶层嗰啲，好多都读完大学毕业嘅。 吓， 呢个社会真系个进步基础嚟嘅。因为你唔系净系攞张沙纸作为目标啊嘛，嗰张沙纸其实是一个包装嚟。咁我成日都觉得，即系我所以我唔同意啲人话，诶、哎，我唔读大学啦，我出嚟做嘢之类嘅嘢，我唔同意嘅。呢、张包装系要嘅，同埋你个包装嘅背后喺个过程里边，你点样学识独立思考先？点样学识批判嘅思维先？系咪？喂，呢样嘢其实系最难能可贵一样嘢嚟噶噃。喂，如果唔系，屌你，我哋个运动咪成日制造教徒咯。 嗯， 系咪？佢讲嘅嘢全部都系金句嚟嘅，系哲理嚟嘅，咪 P K 咯，系咪？喂，我哋点会有教徒一花生台？因为大家都讲嘅嘢，大家我哋出，大家系平等噶嘛。 嗯， 喂，你我次次讲都系啱噶，阿龙次次讲都系错噶。喂，隔篱台就系咁啦，系咪？喂，大佬啊，我有研究嗰个问题，我有经历过嗰个问题，我梗系话自己啱啦。 喂，但你搞错咗一样嘢啊！ 系咪真系要个个读大学啊？ 同埋我又唔觉得个个要读大学，但系你每一个人应该有个平等嘅机会进入去，即系呢个大学嘅门槛系啱嘅。即系你有 open university， 系 系咪？即系我只要我肯嘅话， 啊，你讲 open university， 阿边个都喺度毕业嘅，阿 B 哥 都喺度毕业，系咯，咁你有。Equal opportunity 嘛，每一个人都有嘅有机会嘛。 喂，既然系咁嘅，我 亦都唔应该系攞嗰个学费嘅高低嚟影响到我究竟有冇接受教嘅机会嘛。喂，呢、這个先系叫左派观点啊！对唔住。 喂，唔系，但系更真正嘅左派观点唔系话每一间每一间大学唔同嘅性质都应该系即系 treat as equal 有一个平等嘅咩？喂，唔系产业训练学院同埋 啱啊， 同埋大学本身。 所以话即系你右交嘅人，你点会讲呢啲说话啫？你問左膠點解唔去喐嗰樣嘢？你真係好笑啊！真係大佬，喂，人哋唔喐你咪啱咯，係咪先？喂，你右派觀點就係相信精英嘅制度嘛，相信學而優啊嘛，喂，吸納最叻嘅人啊嘛， 你都未 點解調翻轉頭講㗎？ 你都未去到阿林記最終嗰個 point。喂，你唔中意大陸人，你要 criticize 嗰樣嘢係香港個收生制度有問題啊嘛。 佢而家乜嘢都賴大陸人㗎啦，有啲人係咪 short 撚咗嘅咧？我話俾你聽，嗰啲人即係太陽喺東邊升起，又同大陸人有關，係嘛？啲嘢由呢個地即係天空跌落嚟嘅地心吸力，又同大陸人有關。喂，咁你嗰啲係一個好 cheap 啊，同埋好便宜，亦都係好冇分析能力嘅推論嚟㗎嘛？嗰啲嘢係冇 logic 㗎嘛，大佬係咪？即系我哋点可以即系见到啲呢、這个世界系咁啊？哇，好多 like 噶，一样系，好多 like 嗰个先恐怖啊，系咪啊？你仲贴到埋落我哋花生台，我都废 Q 时博你嘅真系，你真系黐咗线啊！简直呢啲观点系， 你又喺呢度讲， 唔系咁我有咪，我有喺咪讲啊，大哥， 哇、 啊！ 你咪 你唔好你唔好去身比咁样屈埋自己，屈屈寡欢咁，大佬真系搞到真系唔好 嘅。我唔会噶，我唔会噶吓、你可以继续博我噶、你可以继续屌柒我噶，你继续可以洗我版嘅，大佬、我唔介意噶吓。因为我都唔会博你，系咪？ 即系一个打十个咁啊！即系呢个花生台嗱，呢个即系好似阿边个咁。咁样啊，系嘛？即系呢个叶问咁样样啊，即系一个斗十个。唔系咁，但系嗱，即系即系讲呢个教育制度嗰个太多啦。嗱，最近咧，即系我见呢个咧，哇！即系阿萧生咧，终于有呢个叫做系嘛，即系知音人咯。啊！有人撑佢呢个软皮蛇占中咯。 咩叫软皮蛇占？ 嗱，软皮蛇占中咧，而家有班友咧就发起一个即系叫做系流动占中呢样嘢啦。咁啊，声援呢个和平占中。 系 嗱，主力咧，其实我哋都觉得应该和平占中咧，其实做主菜嚟嘅。咁而流动占中咧，其实纯粹系叫做即系喂，系火一啲佢自己本身唔想犯法。 亦都唔諗住其實有咁大犧牲嘅人，即係係嘛？即係喂，我哋每個人，如果我哋係諗住撐，即係其實即係諗住係支持呢個全民提名啦，即係呢個公提啊，係嘛？即係呢個咁樣嘅真民主嘅方案嘅話，喂，其實我哋係咪有好多唔同嘅啲 position 俾啲人去做咧？其實就喂，唔一定個人都要做死事嘅喎、 啊。喂，點樣具體 operate 先？我想問，即係所謂流動 嗱，所謂流動佔中，其實承襲翻之前阿蕭生講嘅，即係軟皮蛇佔中。就是话，喂，我哋谂住就系话，即系系流动性咁样样，即系譬如好似话，如果我哋即系其实，好似呢一刻，我哋系即系占领呢、這个即系 干落道中， 干落道中咁样样啦。警察唔嚟，我哋唔走， 系 警察嚟嘅，我哋即闪，我哋就即刻去第二度地方去，即系其实系等于打游击嘅战略， 系咯、 啊，打仗就得， 系 运动咧喺香港嘅运动经验咧好困难， 喂，但系呢啲 operate 唔到，因为点解咧？第一。即係嗰啲人唔係一定係 under your command 㗎嘛。 嗯。 嗱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 ,2010 年3月6號。 係啊。 差佬警告我佢話五分鐘之內陶君衡你撤退呢啲人。 係、 嗯。我點可以要求撤退啲人呢第一就係我應該諗緊呢個問題。第二就係啲人我講都未必聽你講啦。 係。 因為你去到嗰陣時候個運動嘅 momentum 嘅時候就係、是、要死守嘅。 嗯。 唔係撤離嘅。係咪咁你點 operate 呀、啊、第二啲人係事先有咁嘅心理準備啊嘛，同埋你要 under your command 嘛，咁即係點啦？即係話阿龍可能都有個 walkie talkie， 我同佢講：喂，阿龍，好走咯、哦，啊，我哋要流動咯、哦。但係你嗰時候係成千上萬嘅群眾，好啦，我當你少啲啦，幾百有啦，更加唔會 under 你 control 啦。 成班幾， 你以為得輔道中可以去到干諾道中，干諾道中又跳去呢、這個即係皇后大道中。 唔係打土，如果清多啲啲咩小組組長出嚟又得唔得啊？ 都難嘅， 都難。 有啲人，第一，你而家喺呢個佔中運動裏邊，邊個係人，邊個鬼，大家係唔知嘅。有啲鬼可能係叫你繼續堅持嘅咩？係咪先？呢、這個你不攞不忽略嘅喎、所以我覺得你 operate 唔到所謂嘅流動佔中，除咗你喺技術層面裏邊。就係、是、啲人，你參加嘅人唔係你嘅人嚟噶嘛，唔係你嘅群眾。你咩群眾係有自己嘅邏輯同埋自己嘅方法嘅。我去到嗰陣時候，喂，全部都係天安門嚟噶。天安門嘅邏輯係點啊？係唔走 咯？ 係嘛？你舉警告牌，我緊喺度頂。因為點解你會俾人 backfire 噶？你一有牌嘅時候，你係走啊。第二就係嗰啲有部分唔走唔點，係咪？第三，其實你叫人去。褪去第二度，其實等於叫人散去。 嗯、 你記唔記得有一次黃蓉達嘅做法嘅？ 哦，係、哦、啊，大家一齊喺油麻地要拖廟街拖劫啊嘛，拖完之後就話咩？大家零星打城市遊擊戰啊嘛。 但呢個你當係鬼啦，係嘛？即係 化整為零嘅方法，最後係佢會好快咧，你個運動係消亡嘅， 係 嘛？ 哦， 即係你呢啲咁嘅 creative 嘅 idea、嗯、拍戲就得、 嗯。 嗯， 拍戲就係因為點解咧？你全部都係我啲臨記啊。 嗯。 你啲臨記 under 我 control 㗎嘛係咪梗係做得到啦就係、是、真實嘅運動係做唔到啊我話俾你 但係咁講喎而家你見到嗰個快閃嘅行即係行為呢越趨成熟嗰陣時候其實你流動佔中就即係佢頭嘅俾個幾個 suggestion 㗎嘛其中一個就係大家用一張附咗直嘅八達通就係咁喺呢個地鐵閘口嗰係咁喺度磨嘛磨到有即有人嚟為之先散嘛咁樣。 唔係佢個成個 idea 係咁嘅就係話想成本低 係 咯就效益高因為點解呢成本低嘅意思就係話呢你起碼呢你唔需要俾人告未經批准嘅集會啊或者組織未經批准嘅集會啊等等嘅嘢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所謂嘅成本低你走嚟走去只要你俾差佬 identify 到， 系， 系咪佢一样可以告你噶嘛？ 系啊，公众地方行为不 检，而家个成本有几高啫？ 嗯， 系咪？ 嗯， 参与未经批准嘅集会，同埋协助组织未经批准嘅集会， 嗯、 每条罪系几嚿水嘅。如果你初犯嘅话， 嗯，哦 ，OK。 我上次认罪嗰单咪就咁咯，因为你都冇得打啦嘛，去到终审法院啊嘛， 系啊， 不反对通知书合法噶嘛，系咪？咁几嚿水啫嘛，咁咪成本好低咯、嗯，效益点解高啊？喂，你搞到差佬疲于奔命，因为佢拉你先疲于奔命啊！ 嗯， 你谂下嗰阵时候我哋讲紧非暴力抗争嘅时候，我话喂，你抱你一个咁大啰嘅阿龙，喂，起码都四五个差佬啦，大佬，你一放软膝手脚，你谂下你嗱，你出尽力嘅时候，你起码八六七磅， 系， 你放软晒手脚嘅时候，起码二百几磅。喂，大佬啊，再加个 Anthony， 喂，嗰四条友，嗰四个差佬都攰啦，哥。喂，那個咪成本低，效益高咯，高會咩啫？ 咁你话 Anthony 话屌我豪俾你咧，几嚿水，你咪告我。喂，大佬，你告我嘅时候，你唔使写法庭文件噶， 嗯， 系咪？即系我 Anthony Low 系咪？大佬啊，喺 有冇案底其实呢啲 有，但嗰个唔系会好影响咩？除非你谂住移民。 嗯、 或者你有能力移民嘅人就会 concern 呢样嘢，但如果你谂冇谂住移民，你都冇能力移民嘅话，你 concern 呢样嘢嚟把春啊？嗰几嚿水，喂，老实讲，如果你去欧美国家，你都淫得甩啦，系嘛、 嗯？ 我参与集会 ，civil disobedience 嘅问题， 唔系咯？我只系冇攞个牌啫，又唔系我组织嘅，我作为一个参与者，同埋佢告你机会好低嘅。 嗯， 即系除非你两条，即系你两条傻佬揸住个咪出嚟喺度讲嘢，喺度鼓动群众，佢就有足够证据告你。 嗯。 如果唔系，屌佢拉你翻差馆，系你好惨，嗰七八个钟头又冇嘢食，或者去厕所又麻烦，哇，系嗰几个钟嘅咋，仲唔成本低、效益高嘅一样嘢嚟噶。对嘅政权嚟讲啊，佢真系告你，其实佢都好烦啊。 嗯， 因为告得你嘅话，咁咪即系告嗰成千上万嘅人。 咪、嗯、流动占中，佢仲有另外一样嘢，就话佢值得去做嘅就系、是，喂，你而家讲兵法有正兵同埋骑兵呢一样嘢嘛、啊？正兵就系讲紧，喂，我哋真真正正系坐咗喺度啊嘛。骑、嗯、兵嗰样嘢就系、是，喂，趁啲差佬全部人就走去围住嗰班真正占中嘅人，我哋咪搞第二啲即系堵塞运动，令到啲差佬 同意方向上，我同意嘅，即系话如果嗱，你而家有1000人。嗯，我当佢一落咗警告嘅时候，其中有300-400人咧，就由江乐道中咧就移咗去德辅道中，我同意， 嗯， 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喺 move 个过程里边，你个走嗰300-400人， 嗯， 咁有几多人流失咗咧？ 系， 嗯， 系咪？你唔流失30%，咁你得翻200-200人。 其实有时玩，呢啲。 第二就系、是、喂，你估你叫嘅过程里边，除非你 walkie talkie。就係、是、呢個技術層面嘅問題啦。 嗯， 除非你或者事前我哋開定會傾定嘅，一齊化整為零，衝翻入去德輔道中，你係咪咁咧？ 其實 係有難度嘅噃。 其實係唔係？但係咁講喎。 如果嗰日裏邊，即係如果我哋即係其實有個默契，一早定咗就係話第一站去邊度，第二站去邊度，第三站去邊度。即係嗱，如果一散嘅話，我哋即刻去 move 去邊度四散。但係我哋喺個地方匯合又得唔得咧？ 難度高咯。 嗯。 因为当场你谂下，我哋大家已经抗日持久啦， 系 起码挨咗几个钟头，即 系 好似嚟嗰晚咁样，7月2号凌晨咁样， 嗯， 你由12:00人1:00， 系啊， 已经挨到7-8:00啦， 嗯， 系咪啊？啲人系咪真系嗰啲群众系咪真系好似一队军队咁样？有 discipline， 嗯， 系咪有听 command 嘅指挥？ 嗯， 由呢一个江乐道中或者呢个遮打道行人公园、遮打道行人专用区走过去德辅道中咧，呢、這个系有问题。同埋差佬到时，喂，你之前话 plan 咗啫，人哋收唔到风啊， 系， 嗰度封晒咁点啊？ 嗯、喂，但又咁讲喎，喂，你讲紧流动占中嗰样嘢，好多嘢系即系化整为零嘅行为啊嘛。你讲紧喂有其中一个例子就系2010年反高铁，喂，曾几何时咪有20个人突然之间冲咗去 马路， 系啦马路、嗯，然后再一人冲咗礼宾府，跟住仲有人就去咗寿神山道财政司官邸嗰度就走去抗议添。 嗯， 你令真真正正令到差佬疲于奔 命。唔系，你一系就系你令到佢疲于奔命啦。呢、這个做法就系、是。就唔系话系成本低效益高嘅做法，呢个系你有 preconceived plan 嘅、 嗯， 即系事前你已经计划咗，我呢1000人系点样散发？ 系、嗯、啊， 唔系因为你见到嗰个牌啊，警告你呢个系一个非法集结啊，违反咧公安条例第几条，所以你跟住你散 ban 要去第二度。唔系你唔好误导嗰啲友啊！唔、嗯、系以为咁样唔系叫非法集结咩？咁样都系非法集结，不过你走去第二度非法集结啫嘛。 所以我 同埋你都唔好个谂法就系人哋唔告你啊。 嗯， 佢照告得你嘅，因为点解佢围晒个范围啊嘛？ 你唔使担心一样嘢 ，civil disobedience 咧就系大家都会预咗俾人拉嘅。佢所讲紧成本低效益高一样嘢就系、是、唔需要太多嘅组织，唔需要几百友，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嘅嗰个例子咁样。喂， 但如果你唔需要几百友， 十零廿条友嘅啫， 唔系咁样啊？嗱，而家你流动占中其中一个要求咧要人多 嘅。诶、嗯，话俾你听，我阿乔乔， 嗯， 流动占中，我同阿龙都吉吉噶啦。两条友得噶啦，加 Anthony 得噶啦，点咧？训路鬼 哦， 系 成个中环瘫痪， 跳落去， 做乜咁多友啊？ 金钟站跳落去啊？ 系啊，喂，你肯俾人告就得噶啦，呢下 嗯， 咪而家最惨就有幕门咋， 系啊， 唔使搞到咁复杂噶， 唔系你 金钟站冇幕门， 好似冇。 唔系有都有幕门 啊，有 全部有，而家全部装晒幕门噶啦。 什么搞到咁复杂啊？ 东铁就冇。 你想瘫痪中环？嗯，另外一个办法就系塞住呢个红磡海堆隧道。 哦， 两架车得噶啦，来回全个香港瘫痪。 嗯， 够唔够胆啊？唔使搞到咁复杂啊，因为啲群众唔系听你琴晚嘅。OK， 我哋三兜有得噶啦，加埋租身得噶啦，今晚唔做节目就落去瞓个路轨得噶啦，唔通佢攞个车嚟撞我哋啊？系咪？开唔到市，话俾你听，嗰招啊随时系 瞓， 咁咪等佢中环咯，系咪？ 瞓唔到路轨咧，喺中环站嗰度咁啊，趁部车就开咗道门，大家喺度扮影扑街相咁样， 得噶啦。所以唔需要搞到咧，系即系话以为咧，大家系可以打游击战咁啊？嗰啲唔系游击嚟噶，真正嘅游击点咧？揸住两架车封住呢个海底隧道个路口， 嗯， 再有配合嘅话咧，封埋东隧，咁、你香港就瘫痪咗噶啦，成个交通系嘛？ 阿土嗱，咁但系其实人哋流动占中嘅宗旨就系吸引啲唔想犯法嘅人啊嘛， 唔好谂呢样嘢， 系 唔系你嗰个前提已经系错咗，唔好谂住以为自己冇犯法。唔付出代价嘅情况之下咧，你又可以争取到民主，放弃呢个幻想。唔系，我先系想即系打破呢个假说啦。 系啊， 你一定要系付出代价嘅情况之下，你先至可以令到阿爷惊，先至令到占中系得到成功。而家个三子俾人哋不断诟病嘅问题喺边度啊？就系、你谂住借呢一样嘢嘅口号嚟同阿爷谈判。我话俾你听，你真系要同人哋谈判嘅话，你真系要坚搞，唔系假搞。你以为系噏下呢句口号出人嚟会惊啊？屌咁我哋都识噏啦，我呢度四五条友已经搞掂啦。 我哋唔系啊， 封隧道、封地铁， 唉， 廿有得啦，廿个勇士得，告得你乜嘢啊？咪违反呢一个嘅铁路条例咯，系咪啊？ 曹仁超讲得啱啊，即系上个礼拜都提过，争民主唔系游戏，要有最坏嘅打算，亦都要有牺牲嘅准备，所以佢就讲就话唔该坚持到底。 Okay， 好啦，下一节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Beanit.com， 我系陈淑庄咯。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y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郑经翰。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逍遥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哎，嚟啦喂，哎，又嚟到大军阀啦。喂，咁样咧，就有啲听众咧，就叫我哋 comment 下呢个 guess 764啦。喂，改个名好唔好啊，哥？系嘛？即系呢个佢就话呢个石镜泉。 第764个 guess 啊！ 石镜泉今日就写，就香港小部分嘅社运人士令到香港内耗，令到香港失去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 屌，石镜泉讲嘅嘢，嗰份报纸系咩啊？ 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是哪个人搞的？那几条友全部是当年七十年代的国粹派来的，即是亲阿爷的。 麦华章 的。麦华章啊，我都不记得叫哪个了。哎，真是。喂，那些这样有死的东西你真是不要，前提就不要信。第二，你话令到香港内耗，其实共产党咪令到香港内耗的主要的原因咯。这么多年来 喂，你应承咗一次又一次香港个民主政制，记得当年系讲0708啊嘛，97年十年之后啊嘛，佢以为可以收回民心之后咧，搞民主选举佢都系赢唔捻到你啊嘛，最后结果系乜嘢啊？最后结果咪一次又一次咁喺度延迟咯。 2006年426释法就三部曲变五部曲。 咪系咯，边个搞内耗？喂，老实讲，你问我，真系如果唔系企喺即系运动嘅立场，企喺民主嘅立场都好。你當我唔係企喺呢一度，喂！你香港嘅政界都戇居啦，你房屋嘅政策冇人去研究，係咪？你香港嘅經濟發展冇人去研究， 唔係有啊？ 你嘅教育政策冇人去研究，係咪？大家將嗰啲內耗就全部係講緊個民主制度裏邊，因為呢一個先係主要嘅矛盾啊嘛。 有訴求你又唔回應，係嘛？屌，真係其實喂，有啲人嗱，我就唔認，即係50万嘅，即係有啲人就話數過130万，唔係130万人遊行。系嘛，70万人即系呢个投票，系嘛，即系喂，你而家你呢啲咁嘅嘢咧，就完全唔 Q 正事。喂，你呢个真呢、這个呢、這个梁锦，唔系呢个呢、這个梁振英，喂，即系发紧梦，仲喺度话嗰啲系有些意见，系嘛，即系将呢啲咁大 嘅，你咪当有些意见咯。唔系我成日都话噶，由佢啦，由佢讲有些意见，你以为自己掩耳盗铃。最后咧就觉得系冇问题，咁你咪将啲矛盾系不断累积，最后咪总爆发咯。 佢覺得你 從一個運動嘅者嘅角度係最好㗎。你話我聽嗰日冇500万人遊行，OK， 有乜問題咯？ 佢覺得你 5万咯， 搞唔到啲乜嘢出嚟啊嘛！你哋嘅運動最終咪就係 你氹自己開心啊！正如而家你所謂嘅搞反佔中嘅動員一樣啫嘛，係咪啊？因為華人民主宣咧星期六咧，我哋有個即係籌款晚宴啊嘛，咁我不斷 call 啲 friend 就係幫我買嗰啲圍台啊嘛，係咪？咁其中我打到一個就係醫學會嘅成員，即係孤人其名啦，係咪啊？佢就同我買了一張台嘅，咁我就即係八卦啦，即係唔會賣完張台就收線先得㗎。咁我喂，有冇人動員你哋去即係醫學會就去要求簽名？佢有，不過我唔做呢樣嘢好 啊嚇，咁有骨氣？ 喂，我諗都諗到，好簡單啦。第一，你咪即係將成個醫學界係分裂咯。你唔好當人哋傻嘅先得㗎。雖然佢都係即係半個建制派啦，或者搭咗。即系四分三嘅伸入去建制派嘅怀抱里边啦。 喂，律师朋友你识唔识啊？即系尤其系律师工会咧，呢扎人咧，即系其实一定好多咁嘅压力啦。 系啊，系咪？咁跟住咧，我揾咗个即系全国政协嘅，又系帮我卖台嘅。咁佢就偷 唔系话你收共产党钱？ 屌，我唔知佢啲钱系咪啊？咁我一围台3600，咁你咪当共产党钱咯，系咪？咁你帮我买啫，系嘛？你嚟唔嚟食唔关我事。 收3600啫。 唔系攞共产党钱反共有咩问题先？ 喂。佢講咗少玄機啦，佢嗰日我淡咧就講唔曬嘅，佢就講我聽提名委員會咧確實係最後唯一嘅，嗰陣時候都未出嗰份嘅諮詢報告。好啦，佢話咧即係18學者嘅方案咧有一諗， 咦？點解會係咁樣咧？佢講緊推公民推 薦，即係公民推薦嗰方 面係唔係啊？我今日見呢個方志恒呢個18學者之一。 佢系经常接触啊，方志恒嗰条友嚟噶。 佢话温和， 佢吹得几大，我唔知道。 我又复述翻先，呢个信报咁啊写嘅，就系话啊，即系而家咧，即系而家撑到行啦，又反占中动员啦，喂，温和路线冇得行啦，喂，唔对决唔得咯，系嘛，即系要话，即系呢个真系一定要搞占中咁滞咯，一定要撕裂咯。 喂，佢讲啲同鸠毛头一鸠样嘅啫。 佢有三点，我觉得系大家要再思考下。 系咪噶？ 嗱，我都会思考下，我全部唔同意。而家初步嚟讲嘅啫，佢话而家咧阿爷咧有三个最主要嘅重点喺个讨论里边。第一咧就系究竟佢想点样过呢个政改方案？ 嗯， 佢话咧上策就系公民党同埋民主党咧都系同意嘅。 嗯 ，OK， 中策就系民主党同意，再搭啲。几散人啦、啊，即系例如咩梁继昌啊，莫乃光啊，或者 李国麟啊， 支流啦咁样，咁啊，当然最好咧就系民主党同公民党都同意。 嗯， 但公民党呢啲系好醒嘅，因为点解咧？佢谂住余若薇要参选啊嘛， 系啊， 咁冇理由我自己即系将民主之母之名。是賣咗佢㗎。 哦，即係比拉多嗰隻 I wash my hand。 但係如果你用中策嘅話，喂，民主黨已經好大鑊㗎喇喎。九條友變咗六條友。咁點算呢？民主黨頂唔到好多板㗎喎。係咪？咁下策係乜嘢呢？下策就係搞掂幾個。即係好似我哋幾個月之前訪問鄭宇石咁，其實佢已經 mark 實曬啲票㗎喇。 嗯。 一路我嘅諗法就係呢，你一定要 mark 實嗰幾條友。所以我哋系会同意咧，即系嗰次嘅电子公投里边咧，就话如果嗰个不符合 so called 嘅國際標準嘅話，你應該係否決方案。 唔係咁，你而家 否則咧，你就俾嗰幾個省人咧、 啊， 就揾個委任咧，就通過咗個政改方案之後咧，咁我哋搞乜親都冇用啦。 嗯， 系嘛？你封地铁嘅路轨又冇用，你去隧道口讲， 唔系 即系搞又冇用。 你而家阿戴耀廷嗰个方，唔系即系戴耀廷嘅立场就系话，你起码你要提出一个即系呢个叫做系符合呢个国际标准嘅方案，喂，俾我哋讲先啦，即系你俾我哋接受先啦。国际标 准嘅方案好简单， 唔系即系十八学者啦，系嘛？ 唔系国际标准嘅方案好简单，即系你有公民提名咪就系 OK 咯。 唔系，但系 即系问题阿爷就系觉得喂。我基本法寫咗，其實呢個係藉口嚟嘅啫。基本法寫咗話要用提名委員會嘅、 嗯， 公民提名咧唔可以自動入閘嘅。喂，佢都傻嘅。如果我定嘅標準，就算話50,000都好啦，1% 嘅選民都好啦，1% 嘅選民係30,000+。 十八學者公推嚟嘅，唔係公提嚟嘅。 唔係佢啲學者其實根本都同即係同佢學者嘅身份係完全不配啦。呢啲嘢我同阿龍，我哋坐喺度五分鐘都寫完啦個方案係嘛？即係嗰啲係冇意思嘅，同學者嘅身份咧，基本上係即係不過你係 即係攞住學者嗰個名就真係鳩死 啦！我正想講呢樣嘢係咪？即係冇意義嘅。 嗯， 真正如果你能够接受公提嘅话，咁你即系接受政党提名啦。我喺上一次立法会选举里边，吓、啊、我哋几个立法会议员喺唔同区嘅咧，梗系要系咪？攞到几个 percent 为准啊嘛？ 嗯， 系咪？嗰度如果系有 10% 嘅，就可以提一个立法会候选人嘅，其实都唔系好容易嘅，就系、是、你有30多万票啊，哥。 其实变相同公民提名冇乜分别嘅啫。 冇错。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共产党要死守呢条线，就话。提名委员会是最后去筛选的工具，因为他一定要控制那个提名， 不能直接及间接被削弱嘛。 好了，我收到第一个风是这样 的， 是第二个风的讲法就是说，现在的争议点是在于八分一啦，因为所谓的你有八分之一，即如果有1200人的话，你有150的提名的话，民主派就梗系堅持呢樣嘢啦，即係唔係機構提名啦，係、 嗯、 咪？ 最緊要入到閘啊！ 咁而建制派 都食噶咯， 建制派嘅講法就係咧3到4個人， 嗯、 如果係4個人咧，就即係300個提名； 嗯、 如果係3個嘅話咧，即係400個提名。 嗯 ，OK， 咁、嗯、你即係玩完噶啦。 嗯， 泛民主派真系玩完噶啦，你点会攞到300-400啊？同埋阿爷要 control 嗰1000人，好捻容易嘅啫嘛。而家明知你赢唔到。咪俾啲傻佬放啲友嚟提名下你咯，徐锦瑶即系周去提名呢一个梁家杰、何俊仁啦，我唔记得边个啦， 嗯， 啊两次都有啦。如果真系爷要吹鸡嘅时候，你点样吹到300票去提你啊？ 嗯， 佢就话而家喺呢个八分一同埋呢个3-4个候选人之间系攞个中间点。 嗯、咦？点解比想象中更加宽大咁样嘅？因为即系根据阿林郑提交嗰份报告，佢讲紧普遍意见就系2到3个人嘅啫、嗯， 差唔多啦。工联会嘅方案你咪真系 系 exactly 就系嗰、那个。 如果你2到3个嘅话，嗯、即系话你要攞几多提名啊？即系话超过400个啦， 随时过半数添， 系咪？即系差唔多系机构提名咁就系啦。好啦，第三点， 嗯， 佢就话俾你听，爱国爱港系真嘅。 系， 即系呢个 requirement 对阿爷讲嚟讲系真嘅。 爱国爱港系等唔等于共产党？ 爱等于等于， 即系爱国爱港，即系暗示一定要共产党。即系好似阿淡上次讲嘅讲法咁样样。 冇错， 一系咧你就系共产党，一系咧共产党嘅女婿，一系咧就共产党有你嘅把柄咁样样啊。 如果你有支联会背景嘅， 系 唔使谂。 系 吓， 如果你有机会赢嘅，就算你余若薇都好，唔使谂。 吓。但有机会赢嘅汤家华又点样咧？ 唔系、這個、 汤家华可以接受。嗱，嗰个人话俾我听，汤鸠毛头系可以接受嘅。 咦？点解会咁样？ 即系话你民主派嘅候选人咧， 唔会 冯检基、鸠毛头嗰啲咧就 O K 啦。 因为啲人唔会选佢啊，老实讲，唔系即系如果你摆个公务员上去，你摆个公务员精英上去，摆个旧电池上去，你 compare 落去一定唔会选佢啊。 系啊， 问题就系佢有冇行政经验，啱啱先系嘛？即系你喂，你好似上次啊边个啊？上次曾荫权对边个啊？ 对梁家杰。 喂，即系你谂下嗰个，我哋嗰阵时好似搞个嘅即系港大搞个民意调查啦。 嗯， 喂，嗰阵时啲人支持边个啫？ 曾荫权咯、 啊，系啊，60%噶。 系 landslide 嘅大比数支持曾荫 权嘅。你2012年嘅时候啊，唐英年、梁振英搭何俊仁啊，如果真系俾佢投票嘅话，都唔会投何俊仁啦。唔好话佢睇完 A V 个问题啦， 大佬矮成个头， 系咪先？都可能系梁振英啦。真系一人一票投嘅话，大概认受性高好多啊嘛。但系爷系估到嘅，嗱，佢亦都唔系蠢嘅。 今日我可以赢到你啫，第日我点可以确保赢到你啊？ 嗯， 系咪？即系而家佢最惊系余若薇啫。嗱，你最大嘅可能性系咩呢？余若薇对林郑月娥 系 咪先？喂，老实讲，冇呢一个嘅安全系数喺度嘅噃，佢真系赢咁嗰时候咁点啊？ 嗯， 系咪？佢最担心嘅问题就系你变成台湾咁啊！即系当你当选咗嘅时候，你有认受性啊嘛，你同阿爷撑啊嘛。而家系1200人嘅时候嘅小圈子选举，行政长官梗系唔敢同你撑啦、嗯，因为人都知道边个祝福我就边个赢得到噶啦。 喂，但系咁讲，喂，共产党，你睇翻佢2012年立法会选举，喂，个安全系数系犀利到逐票逐票都选到。喂，点解佢可以派一个特首选举 uncontrollable 嘅咧？真系我唔系好明呢样嘢。 对共产嚟讲嚟讲，佢点可以唔可以确保一个 controllable 嘅选举啊？佢真系输俾你嘅时候，嗰件好大镬嘅事嚟嘅。同埋佢点样 assess 香港呢个位置？ 系 香港呢个所谓嘅700万人嘅国际金融中心，系不断系输出革命嘅地方嚟噶嘛？ 哦，传统都系咁样啊， 系咪？传统由康有为年代啊， 系啊，辛亥革命， 孙中山啊，到共产党都喺香港起家嘅啫嘛。有咩事嘅时候就避嚟呢度，系咪？因为 即系以共产党嘅角度系乱源嚟嘅呢个系， 冇错 系啊。 咁所以佢点可以放呢样嘢？所以而家问题我哋嘅抉择系咩咧？你要嗰啲先，即系何俊仁嘅谂法，杀咗你，我哋再继续争落去，定系还是我乜都唔要？到时咧就我继续咧系累积嗰啲矛盾，等你即系中央同埋特区政府咧承受。嗱、呢个我哋就系我哋嘅困局，杀咗个形式，有一人一票。咁你有个唔好处就系咩咧？就系咧你都确认咗咯。一国两制的行政长官选举就是这样的了、1200人可以帮你筛的候选的。很简单而已，你要定不要，共产党现在问你要定不要，好了你不要，什么村都不要的时候，那不继续咯，不关我事。我这个都不是只是收过所谓的即是全国政协的风，美国佬都是这样说、美国佬说他现在如果懂搞 PR 的话，你什么村都不要的时候，他就将个责任交给你们。 系你咩都唔搞嘛，大佬、 你少少都唔要 improvement 嘛。但当然你问我，我到今日嘅谂法都认为咧，乜村都唔要咧系有数嘅。咁你个运动咪继续滚落去咯。 因为你个假噶嘛，佢先至有个理由。 同埋你系变相确认咗呢个制度嘅合理性。第时你仲讲咩啊，大哥？ 第二个谂法唔系就 系，唔系但系咁样讲，我觉得呢个唔系民主党嘅两难嚟嘅，佢必须要咁做。而因为如果你真系过咗呢样嘢，你之后你又冇办法执政，你系做唔到落去，系嘛？即系喂，咁你等于你自己本身，喂你民主呢个 issue， 你唔好行落去噶咯，你冇饭食噶咯，大佬。即系你同我啲即系民建联冇分别噶咯。喂，你仲使讲政改啊？喂，政改就系你而家你 one issue party 嚟噶嘛？即系你唯一一样嘢，即系你系说服到一啲选民去投你啊，理由嚟噶嘛？ 喂，但系我系白鸽嘅话，我反而会咁谂，应该要要住先，因为喂你要住，慢慢系见到 嘅。唔系要咗，你系咪等于你做一个永久嘅一个民主花瓶先？ 唔系唔系咁嘅意思。 你陪佢 run 个选举， 系因为要， 但你赢唔到嗰个选举。 啱啊，喂，正因为要咗之后，施慢慢你就会养大咗群众个胃口噶啦嘛。 不过 后你越要越多啊嘛。 不过今时今日嘅问题，阿爷搞紧反占中动员咧，我都收到另外一个风嘅，又系帮我埋台嗰啲人啦。 点啊？ 即系佢话你唔好介意，即系我哋即系签咗呢个即系会动员啊嗰啲人咧去做呢、這、一个即系反占中动员啦。我都唔介意，不过系人都知道你收。窝打噶啦，系咪？但系个你可以睇到个趋势就系阿爷而家好紧张啦。佢要开始咁样吹计，你由几大地产商开始，再不同嘅专业学会咧开始喺度吹嘅，其实佢系紧张嘛。 系啊， 系啊， 啱唔啱？你应该反个角度嚟讲，反个角度去思考呢个问题，就系佢而家系褪。因为点解咧？佢睇得到，即系坚定好留又好啦，嗰70几万人嘅电子公投，跟住再加几十万人。我哋都唔知几多啦吓，几十啦我当佢，当少啲啦嘅七一游行嘅话，佢而家要开始搞反占中动员，即系话我哋掂？ 咦？ 你应该咁样分析个问题。 唔系，但系我哋而家答嗱，嗱，你 阿爷惊，唔惊佢使乜？即系要咁样搞反占中动员啊？ 阿土嗱，当呢样嘢掂，但系而家个焦点咧？其實係走曬去，即係點樣去選個行政長官到嘛？點樣選個特首到嘛？喂，但係問題就係兩年之後立法會點搞啊？喂，冇人提過呢樣嘢喎。 呢、這個咧亦都係大家 即係大 Q 鑊喎。 2016年嗰份報告講就比例不變， 咪系咯， 咁咪即系 50-50 系啊， 即系你呢个留翻分组点票，咪真系揾笨柱。 同埋更重要一样嘢，你见到两年之后嗰班立法会议员，其实佢哋都系提名委员会其中一个重要嘅组成部分啊嘛。 嗯， 咁既然呢一班人入边，其中又有一半系功能界别。喂，咁嗰一班人，即使你有一人一票， 你选到个余若薇出嚟啊，你下面啊都有班即系经民联啊、民建联啊嗰啲，佢即系其实喺度即系俾啲麻烦你啊 你嘛， 喂变喂到变咗到期时系即系阿梁美芬啊嗰啲嚟搞拉布啊，你唔扑街死啊？ 佢哋喂佢哋咪反对派咯，系好笑啊！成件事 以为咧共产党系唔熟悉咧民主制度嗰个运作 啊， 共产党系明白。我就算我投咗两届，我系赢到你，我唔可以确保第三、第四、第五届赢到你噶嘛？如果普选嘅情况之下，如果真系有公民提名、有政党提名嘅时候，你真系开放个提名嘅时候，唔系俾佢夹住边一啲能够赢嘅，我就唔俾你选。佢系一件好危险嘅事嚟嘅，喺佢嘅角度是一件好危险嘅事嚟嘅。 嗯， 所以就算啊，而家有啲人，包括我觉得啫吓， 嗯， 美国佬都觉得杀住先嘅， 系啊， 佢啲谂法其实系蠢咗嘅，因为点解咧？佢真係做到呢個篩選嘅時候，你以為將個矛盾係即係不斷係拉長咗佢，因為啲人就話：喂，屌，我攞到幾萬個公民推薦，你唔通到時唔提名我？佢話：我唔提名你，咪唔提名你咯。 嗯， 轉頭唔記得㗎啦，係咪？仲有提名嘅時候，你要付出代價㗎，哥。 嗯， 你要寫你嘅中文名、全名、英文名，再加身份證號碼㗎，跟住簽個名落去㗎。 嗯， 佢呢系真嘅提名嚟噶，唔系假嘅提名嚟噶，哥，系咪先？喂，共产党同你玩紧呢个游戏，而家佢一方面咧几个方法，我而家总结到嘅，一反占中动员，将所有嘅专业精英同埋呢一个嘅商界出嚟同你斗反扑，不断咧夸大，即系 占中嘅 香港安定繁荣，此其一， 系 此其二就系俾你听，另一手就系杀咗先啦，杀咗你有数， 嗯。 系嘛？你仲有买过希望？ 哦， 系嘛？但系呢个 呢个陶杰有讲嘅， 呢个系假希望。咪陶杰我都屌过一次啦。 唔系佢嗱， 嗰次我嗰次我咪就同佢喺中大嗰个论坛讲嘛。佢话屌我哋嗱，你要学下英国人嗰啲艺术啦，化繁为简，化繁为简系点咧？咁样只要冇筛选就得啦。我话点 operate 啊哥？你真系唔系读 social science 嘅人嚟嘅？我而家会问。 你啊！佢好鄙视读 social science 嗰啲人。 我知道，因为佢读英国文学噶嘛，嗰啲人乱鸠咁吹噶嘛，大佬，屌咁咪讲到好 high 咁样嘅嘢嘛。我话点样化繁为简啊，哥？你点样 operate 一个冇筛选嘅制度啊？你真系口号嚟嘅啫嘛。我话唔捻掂嘅时候，我去光明顶揾你陶杰啊，大哥。喂，真系筛完之后，我揾你陶杰咩？去光明顶，大佬冇噶嘛。系咪先？喂，所以唔系化繁为简嘅问题，你冇具体嘅制度话俾我听，你有政党可以提名得到，你系必然入嘅。 嗯， 公民提名你系必然入嘅。 嗯， 呢一个已经唔系一个民主选举嘅制度，呢个系假嘅。 系 吓， 因为如果你真系有一个真正民主选举嘅制度，就系话我哋嗰个提名，我真系有机会赢嘅人系唔会选唔到啊。唔好话 Anthony 阿龙，我走去选啦，我哋梗系唔会选啦，大佬，我哋明知自己喺度嘥钱咩？系咪先？但个问题就系、是，我能够赢嘅人参选唔到，呢、這、一个就已经系有筛选啦。好简单啫嘛，调翻转头嚟讲， 嗯， 唔系读英国文学嘅人可以答到你嘅，大哥，吓Warwick嘅人就答唔到你嘅，嗰啲系鸠吹嘅咋，英国嘅制度都好清楚噶。 唔係我頭先講陶傑咧，唔係講呢個 point。 哦 ，OK， 就係話其實嗱，佢咁講法就係話嗱，你而家你即係接受咗呢樣嘢，喂，即係講真，佢係基本上其實佢個阿心純就睇死你，哇！你佔中係冇 Q 用噶啦，即係正如就係話係嘛，即係唔係你聽埋佢講埋先， 好 係嘛，即係好似喂你 even 你唔淨止佢啦，即係好似呢個郭炳湘啊，佢都話啦，你佔中佔一兩日啫，好快玩完噶啦，喂嗱，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接受咗呢個方案嘅話，當你去到最後尾係一人一票。嗰、那個人係咁樣選出嚟嘅 ，even 嗰個選話梁振英都好，咪佢都唔會同佢都唔會同而家梁振英唔一樣嘅，因為佢經過民意洗禮啊，佢真係要落街拉票啊，一票一票拗翻嚟嘅。 佔中呢個運動唔單止係淨係爭取民主咁簡單， 嗯， 所以呢個唔單止一個手段，呢一個目的，啲、 哦、 都搞錯都係呢樣嘢。我一路都唔同意佢哋講法，就係話第一，你佔中係透過街頭運動、透過群眾運動，係 empowerment。是充权，我哋相信我哋可以改变呢个世界，我哋相信我們用透过集体嘅方法可以改变呢个世界，呢、這个就 系 成个运动嘅精髓喺度啊嘛！我唔系因为 我喺度嚇下你，用一個手段。 因為香港人有參與， 冇錯 啊。 第二就係、是，喂，我哋會 come back。 嗯， 其實運動唔係好似嗰啲即係右交嗰啲邏輯咁啊嘛，得唔得㗎？係 係啊， 唔得我就唔做。話、嗯、個其實最重要運動嘅精神係在於乜嘢？就話我輸完之後我會翻轉頭 ，I will be back。 屡败屡战， 冇、错。喂，呢、這个先系成个社会运动嘅精神嚟噶、 嗯。 所以啲人话：喂，大佬，你冲入立法会或者占领立法会之后，咁、那个政策唔改变，咁、你咪唔做啊？错，继续做，谂个另外一方法做。你面对当权者嘅时候，你唯一就 系 你用你嘅智慧啊嘛。 系， 咪？人哋有资源、有政策个权力，你就要用群众嘅智慧啊嘛，去鼓动其他群众啊嘛。所以如果而家宣扬一啲失败主义嘅人，其实背后咪居心可测。 喂，但系咁讲，喂，你又点点样 comment 头先啊 ？Anthony 嗰个 point 咧，喂，一人一票选出嚟嗰个梁振英，佢就要面对一个矛盾噶咯。喂， 因为佢个 DNA 已经系因为一人一票咧，已经改咗啦。 系啦， 因为佢喺个提名委员会嗰度咧，已经系做咗手脚。 系， 你唔听阿爷嘅话，你根本下一次攞唔到呢个提名。即使你有几高民望都好。对香港人嚟讲，我哋嘅脾性吓，转头唔记得噶啦。 即系你觉得佢 even 系即系普选选出嚟，佢都唔需要向选民负责， 做个样 啊。 正如我哋， 但系其实如果有竞争啊嘛，嗱，譬如好似嗱，当年咁样，即系呢一个梁振英，一个唐英年咁样，你起码会互揭阴私、啊。 你唔觉得香港人觉得自己投咗票嘅咩？ 啊， 喺个电视辩论里边， 我其实系噶 吓，答咗啲广大民意调查，觉得自己投咗票噶啦。 曾荫权对梁家杰嗰阵时都系咁样添， 咯，你觉得佢真系加强咗认受性咩？我真系唔觉得系，少少，但系唔系你想象中咁多，因为嗰个提名权依然控制喺爷度。 系， 如果你唔听话嘅话，你根本就攞唔到提名。 系， 我会逼到你脚痛又好，即系胃痛又好，你都最后唔会参选。如果你唔听话嘅话。好啦，如果你真係確認咗佢呢個制度嘅話，咁咪繼續跟呢個遊戲規則玩囉。佢只係俾全世界睇，嗱，我哋香港嘅一國兩制呢就真係有一人一票嘅。咁但係喺背後邊一個去示叻你出嚟去提名你出嚟呢，嗱，呢一筆我哋就唔好講啦。咁如果你確認咗嘛，你泛民主派啊上策幾散人再加民主黨公民黨，你確認咗嘛，佢做啦。係咪最好添上策。好啦，中策民主都唔知顶唔顶得住啦，加几散人个个，所以咧、我觉得下策系最可能。如果我哋做得劲嘅运动嘅话，就焗到只系得下策，得嗰几散人，去确认呢个方案，系嘛？咁我哋仲有藉口、理由，唔系藉口啊，理由系继续同共产党斗落去。我从来冇同意过呢个制度，系咪？喂，我最有机会赢嗰条友，你就提名唔到，咁你就玩 Q 我啊？ 系啊， 系、啊。 喂，大佬，爱国爱港你定嘅啫，咩叫爱国爱港啊？阿 PK， 你真系 爱国， 我都爱国噶，系咪啊？我搞香港独立咩？就叫爱唔爱国咩？你黐线嘅，你都 党都系国嘛，你要爱埋党啊嘛， 系跟共产党嘅指挥棒，嗰啲就叫爱国爱港，你唔好信佢啦，大佬。呢啲咁 weak 嘅定义。即系我哋用翻 social science 角度，点样定义啊，大佬？你点样 define 啊？点 operate 啊，大佬？爱国爱港，系咪先？ 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再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dot 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又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大军阀啦。 哇，我哋讲咗三节香港喎，真系讲下讲下， 太多啦，大佬真系。我哋讲下强国都冇时间。喂，其实我哋讲国际咧，其实好少讲国大陆啊啲乜嘢。即系我哋今日咧就拣咗个话题啦。咁就系其实咧，喂，而家连咧美国咧，甚至系欧洲咧，其实都开始咧，即系其实哇，即系感受到呢种咁样嘅，即系 啊、即係蝗蟲嘅購買力咯。喂，會唔會喂大陸唔會買起呢個歐美㗎咁樣樣？喂，即係連嗰啲屋啊又買你係嘛？即係公司又買你，哇！你以後即係你自己本身你做中小型生意啊，咪即係中小企都做唔掂啊！你要幫佢打工㗎、啊，又要幫佢供樓啊，係嘛？即係你以後你要買貴樓捱貴樓啊，搞唔掂啊！即係呢個咁嘅迷思咧。喂，即係而家咧，即係喺歐美咧就越吹越烈。咁咧，其實咧最近咧就其實就琴日啦、前日啦，就其實喺呢、這個呢、這個叫做 Washington Post 啊 ，Washington Post 咁就有篇嘢咧就叫做 Chinese are coming, they would like to buy your house。大鑊啦，而家買你家園啦。 其實好得意一樣嘢喎，你見到八九十年代咧，日本都係咁樣買歐美嘅嗰啲咁嘅地標，但係都未至於有咁樣嘅恐慌㗎喎。 但日本佢未至於去 promo 另一種嘅國際秩序出嚟嘛。 佢唔會㗎。 即係你中國就係因為其實佢而家佢俾日本當年咁大威脅嗰樣嘢，就係其實佢可能會 promo 一種另一種嘅國際秩序出嚟嘛， challenge 返歐美嘅秩序嘛。係咪即係令到就係話喂你而家唔淨止challenge 挑戰呢個歐美秩序固有嘅秩序，甚至乎係 challenge 咗美帝嘅，即係其實叫做係即係一個supremacy 啦。喂，你最大問題一樣嘢就係你 challenge 緊，即係其實美國嘅人民，即係其實美元嘅地位啊嘛，甚至乎 係。不過我諗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即係大陸係咪真係有咁多錢？即係如果你話睇數嚟講咧，其實你嗰個中國外匯儲備都係三萬幾億啫。如果你真係要買曬，即系外国嘅资产系嘛，其实要百几亿嘅， 嗱 百几万亿啊 ，sorry， 呢个咧就系阿雷鼎明咧，就其实咧就早前即系五月嘅时候，佢写咗篇文嘅，就系话喂，中国会否买起世界啊，咁啊买起全世界啊， 系买唔到嘅，佢个论点就系、是、 买唔到，因为喂讲真，喂你讲呢啲你太 sentimental 啦。佢唔係你聽埋佢講埋先，嗱佢自己本身佢舉埋啲數字出嚟就係話，喂而家你就係歐洲嚟講，總共嘅總資產你要買要幾錢啊？係要100萬億，而你事實上咧，喂你自己講外匯儲備，你講3萬億啊嘛， 係啊， 嗱如果講你自己本身大陸佢自己本身可動用，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嘅積蓄嚟講咧，即係約略估計咧。其實大概差唔多30萬億到啦，咁但係你相對於成個歐洲100萬億，喂，都係三十零個 percent。 佢錯咗啊！原因就係佢唔知道咧，內地係一個即係貪污腐敗嘅制度。 哦， 嗰啲錢就唔喺個政府嘅袋裏邊㗎嘛，喺啲高官嘅手上邊㗎嘛，大佬，係咪先？喂，呢、這個就應該係一個好大嘅差別嚟㗎啦。喂，如果你冇理解錯嘅。而家所謂嘅反貪腐嘅制度喺老共嘅手裏面嘅，其實係個個官都有貪嘅。 係， 不過問題就係你喺權力鬥爭之中咧輸咗嘅話咧、我就攞呢樣嘢嚟喐你嘅啫。 咁嗰條數你計唔到嘅喎。 係啊， 你唔知點計喎。 所以而家好多高官啊，如果你真係能夠咧係真係開誠布公嘅話，知道咧究竟啲 offshore accounts 啊， 係 嚇 offshore companies 啊，即係所謂離岸嘅公司同埋離岸嘅户口啊，嗰度先係實數嚟嘅。所以如果你淨係睇外匯儲備，你係睇三萬幾億，係嘛？你點買人哋100幾億嘅嘢啊？你得三個佔咗其中3%，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諗下呢個周永康 嚇， 佢俾人喐嘅時候話佢幾錢啊？ 百幾億啊！ 百幾億、 啊、人民幣、啊。 系， 但先至百几亿嘅啫， 百几亿啫，一个周永康百几亿啫， 其实低估咗噶啦，其实系咪先？即系其实起码你共产党条数就话百几亿面嗰条数啫，喂，即系其实佢上千亿系一啲都唔难嘅，讲真。 我而家就谂起一样嘢，就系你当年你记唔记得喺清朝嘅时候， 系 嘉庆年代咧，即系呢个乾隆之后，阿和珅嗰阵时候，记唔记得一个形容词就形容佢噶嘛，就叫富可敌国啊。 嗯， 而家共产党嘅贪官就真系富可敌国。 系 嗱咁讲， 有都揸住100亿人民。 嗱好，嗱如果你自己本身个立论咧，即系其实你觉得哇，真正嘅威胁系来自啲贪官，而且嗰啲系逃官嚟嘅，或者系嗰啲咧，即系其实系即系个个即系其实分即系其实纷纷逃避呢、這个即系呢、這个习近平即系呢个习近平啦，呢、這个反贪风潮而走佬嗰啲即系资金嚟。喂，其实呢样嘢佢啲资金系代表唔到中国官方嘅，所以变咗就系话。系嘛？即系你可唔可以即系变咗就系话呢啲 代表到、啊、 代表到吗？ 因为点解咧？当权嗰啲人先至唔会俾人哋即系喐你系呢个贪污腐败啊嘛。 等你走佬钱嚟嘅、啊，但系 你用 offshore company 先系所谓离岸公司，再用后离岸户口完全系 check 唔到嘅。 系， 系咪先？佢唔系净系走佬钱嚟噶，佢真系要买起你嘅。喂，我用好多种办法噶嘛。 系。 係咪先？呢、這個就係 其中一個辦法，令到佢能夠控制到即係歐盟嘅地區嘅一啲嘅資產， 係 同埋美國地區嘅資產， 係 嗯， 唔係用政府嘅名義去做嘅。如果係做嘅話就， 但係咁樣客觀上嚟講，佢咁樣買起全世界，喂，你變相咪即係掏空咗中國自己本身嘅國力咯？ 啱啊！ 吓、啊，绝对 系、 啊、你老共而家， 喂，你老共而家你周围去辣，即系话表面上嘅经济合作同不同嘅国家去签嘅，例如习近平上咗台之后啦，你又去咗英国啦，跟住去南韩啦，又同俄罗斯倾啦， 去埋呢个希腊 系嘛，跟住你又搞金砖五国嗰度啦，系咪先？喂，老共其实即系做紧个势，佢都唔系即系话好似你讲。就係話單單係同呢啲外國簽訂啲合約就係， 其實 係 下下都十年至廿年嘅能源合約咯，係嘛？即係喂， 佢只係俾國人睇， 係 我嘅諗法就係、 是，係嘛？ 俾國人睇就話咧，我共產黨嘅政權咧能夠千秋萬代， 嗯，係咪？我佢傳統嘅嗰種外交方法， 呢、 這個 可能就是其實佢嗰種 anxiety 啦，即係尤其係習近平嗰種 anxiety 啦，就係話，喂，你自己本身上台之後，佢自己第一要務就係其實幫共產黨續命啊嘛，即係唔可以做一個即係最後嘅君主啊嘛，係嘛？即係 可以共產黨喺佢嘅當權裏邊倒台， 嚇、啊，即係唔可以做，佢唔可以做，唔可以做崇禎，唔可以做光緒咁樣樣。喂，咁變咗就係話。嗱，对内佢就打贪，系嘛，即系用尽一切嘅方法去自己固权；对外嘅 就派钱、 派钱同埋寻求啲长期嘅经济合作机会。 但系问题，你对内嗰种咁嘅反贪，差唔多内战式嘅做法，佢而家咪逼到全各种唔同嘅裸官、图官，佢哋咪就系掏空咗中国国力，然后就走去 咁，其实令到即系其实国内嘅社会更加不稳。 喂，如果你真系咧？一个关心人民的政权呢，其实你应该是内地大把社会问题啦。 嗯。 是不是公共政策上无论医疗又好教育又好个贫富的差距又好，为什么你不用钱在那些地方 啊？所以呢 你花那么多钱在这些维稳啊同这些外国 那些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嘛。 那些是贿赂的工作来的嘛。 那些反而是打击你自己本身国内的 productivity 的嘛，即是经济上下。 那但是你减低社会矛盾。 喂、 啊、你减低人民对你的共产党的怨恨、啊。是不是、嗯、解决到我们的当前的生活的问题，为什么那些你不做呢？ 中国传统又有个说话嘛，大道废有仁义嘛，解决了教育的问题就是令你们认识了共产党有几腐化咯，不会这样做的。 唔係，同埋咧就係其實咧，嗱你講到就係話你國內問題，嗱其實呢樣嘢，即係你講到即係話掏空咗國家，令到即係其實，即係其實等於令到中國人越嚟越窮。即係其實呢個咧，之前阿希拉嚟講嗰句説話就係話，喂，如果你話就係講大陸人啊，唔係你過廿年之後啊，你過十幾廿年之後啊，其實大陸人仲窮過啲第三世界國家人啊， 唔出奇啊， 即係咁樣嘅喎。 喂，你一路吹到幾大嘅 GDP 都冇用㗎， 嗯， 因為點解咧？就係你。其实是计 per capita 的嘛。 是啊。 是不是、嗯、你如果计 per capita 的话，你除返13、14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好穷的。 是啊。 真正所谓先富起来呢，邓小平的讲法呢，其实只是那一零二亿人在城市的地区的。是、嗯、 靠剥削那些即是低下阶层的人。 去建立他的财富。 是、啊。不止一样东西，他剥削埋个环境的嘛，讲緊咁多钱来讲。你想想改革开放那三年，喂，牺牲所成个华南的环境才储到那笔钱。而那笔钱最终是被那班的逃官、裸官同埋习近平一起在那搞斗争搞出来的嘛。 嗯。唔係嗱，即係其實呢樣嘢咧，其實我哋即係仲有少少時間，我唔係其實再講多個問題先。喂，其實你而家你見到最近，即係其實你最近呢個金磚五國啦，係咪？喂，傾嗰樣嘢先大鑊，係咪？喂，即係搞一個國際世紀大白象，咩大白象咧？就諗住就係話喺呢個秘魯同埋呢個巴西，即係分別建一個即係喂跨太平洋同埋跨大西洋嘅一個鐵路喎。喂，大佬，你搞個咁嘅工程，喂，你要幾多年啊？喂，你真系冇十几廿年都搞唔掂， 因为佢背后嘅政治嘅考虑就系要对抗英美嘅金融秩序啊， 系啊， 系嘛，唔系英美，应该系欧美嘅金融秩序， 嗯， 系嘛，佢想建立呢一个，因为嗱，无论佢印度又好，巴西又好，俄罗斯都好，其实唔系一个全世界里边嘅一个主流金融力量， 系啊， 系咪先？咁、所以咧，佢而家要搞一个所谓嘅 development bank， 系嘛，大家夹钱搞咗1000亿，而家驻扎喺上海， 嗯。 咁其實就係想做緊呢一個突破呢個主流世界嘅金融秩序一個方法。 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 你嘥多啲咁嘅錢去做啲咁嘅嘢， 就是 第一，人民幣強勢嘅情況之下，你輸出通脹；第二，你個問題就係你會繼續好似頭先你咁講，製造啲大白象工程咯，係嘛？你嗰啲所謂嘅 infrastructure 其實都係攤派緊利益嘅啫嘛， 一嚟啦， 俾緊啲財團嘅啫嘛，係嘛？呢度係整條橋，嗰度係整個隧道，係咪佢好似最近有一個計劃啊嘛，我聽講係嘛，就話要咩橫跨咩太平洋， 唔係就頭先講咯，就係即係呢個橫跨呢個太平洋同埋大西洋一條鐵路， 真 係 斬搞啦呢啲嘢，屌飛機都唔使搭， 唔係讲系好紧要嘅，因为如果你真系合作咗嘅话，你系讲到数以十年嘅一个合作关系嘅，你变咗你话数以十年内，你唔希望共产党倒台啊？你等于系喂，你同英国合作 冇关系嘅， 同俄罗斯合作 呢啲嘢咧，即系你即系做个样俾国内人睇，就话咧而家我共产党好劲。但系当你倒台嘅时候咧，你接唔接倒台？ 唔系，但系当然俾咗大陆人睇，即系自己系强国一个现象。但系同时间令到同你合作签订咗协议嘅人嚟讲，咪都唔希望你倒台啊嘛？系咪先？即系佢自己本身，哇！我同你搞咁多年，合作咁多年，喂，唔希望你有三长两短噶嘛？系咪先？喂，你同我谂住买20年油噶、买20年嘅天然气噶、以后边个同我买啊？ 咁喺国际上边，你咪可以睇得到就系出口向外销咯。 啊， 系咯， 系嘛，即系到时你有运动嘅时候，有所谓嘅人民力量嘅时候， 人民嘅力量， 人民的力量嘅时候，就外国政府 啊， 欧美势力 系、 都唔会直接撑你咯。 喂，但系咁讲，你见到啲咁嘅超级大白象，或者系抄下啲巴拿马运河啊、苏伊士运河走去睇翻。喂，第一佢哋真系搞咗差唔多成20年嘅， 系， 但问题嗰20年，而且花费嘅系天文数字，系搞到个政府差啲破产，系争即系各地差唔多有革命噶当时。 但系如果你啲咁嘅超级大白象系送钱俾人使嘅话，人哋唔会希望你倒台，甚至乎系会支持你继续执政落去噶嘛。 我对 Andy 呢个讲法有怀疑嘅，即系即使你嗰个 contract 继续有效都好， 系啊， 即系同边一个当权者去签，其实冇关系， 系 喺国际政治上边。当然你话我俾一数你，你到时即系有所谓嘅和平演变嘅时候，你撑唔撑我咧？咁系另外一件事啦，系咪先？即系你撑唔撑共产党继续当权咧？咁样喂，但系外国都会考虑嘅。我继续支持你嘅话，你嘅矛盾继续加深嘅时候，边个泵水啊？我不如等你和平演变咗之后，你一个比较平稳嘅政治环境嘅时候，真系安定繁荣嘅时候。 但系如果 我仲好灼水啦， 但系佢如果佢而家同你买油嘅合约系一个卖国合约，系嘛？即系其实系高过 premium 嘅价钱去同你买油，系嘛？喂，如果你和平演变，喂，当到其时，喂， 你唔会咁激进嘅。即係就算我哋幾條友搞革命成功都好啦，你都諗暗電啲外國嘅勢力㗎啦，就唉算啦，我哋繼續 continue 買啦 ，OK， 因為你 continue 個 contract 啊， 即係你起碼哦，好似喂咁呢樣嘢似當年孫中山喎， 係啊， 喂孫中山就係乜都應承喎，大佬， 包括日本嗰啲利益都係 咪？係咯，即係更加割讓東北利益㗎嘛， 即係好鬼好鬼激進㗎呢啲又。 嗰陣時候五四運動嘅時候係嗰個21條好似 話。有一条系阿袁世凯签噶嘛？ 系嗰阵时候，我记得就系因为要攞外国嘅贷款，That's why 我要出卖中国东北啊嘛， 系 嘛，包括革命党嘅人在内都算数啦， 系啊， 系咪？ 系喂，咁啦，即系剩翻少少时间啦，亦都讲下呢个即系以巴冲突啦。喂，我哋好似第一次讲呢个问题，哇，即系大镬系嘛？即系而家即系呢个哈马斯同埋呢个以色列系咪即系年年开火？哇，即系其实分别咧，即系其实一般嚟讲啦，即系而家就系话，即系好多人都系即系同情呢个巴勒斯坦。喂，大佬，即系你根本就强弱悬殊，而且你俾人影到就系话《卫报》啊，同埋其他国际报章嘅影到你，喂，屌你连呢个平民都唔放过，喂，僆仔喺街里边走嚟走去，喺个沙滩你又炸，系咪喺个酒店走出嚟，即系自己一条友摆到明唔系军人嗰啲，你又炸。喂，即係根本上，如果你咁樣講嘅話，你以色列係輸 Q 曬，即係你喺呢個國際媒體上面嚟講啊，即係你過往亦都有啲人點講嘛，就係話，哇，其實有啲人就係話，以色列你自己攞嚟衰嘅，如果你自己本身啲軍備啊，即係嗰啲即係火箭推進器啊，唔係擺喺啲民居嘅時候，喂，你點會炸 Q 你啊？係咪先？喂，講到尾。呢、這個哈馬斯又係你拱上台嘅，喂，即係如果唔係你支持嘅話，喂，點解會喺你國會裏面佔多數啊？即係要咁樣喎、啊， 但是你想返个问题就是当年即是呢个巴勒斯坦嘅领袖呢、這 个阿拉法 阿拉法达是死嘅时候嗰阵时候都有好多即是国际嘅媒体好关心嘅问题就是都好忧虑嘅问题就是如果连阿拉法达你都唔撐佢嘅話，佢過咗身，其實最後一個 consequence 就係激進派上台， 係 已經實現咗， 實現咗啦，就是、哈馬斯上台啦， 係咯， 係咪？跟住你就令到以色列更加有藉口係狂攻猛炸嘅時候，咁、你個矛盾同衝突永遠解唔到嘅啦。 但據聞係即係哈馬斯其實係呢、這個呢、這個伊朗打手嚟噶嘛，即係當年伊朗嘅總理就係話過，即係要將呢個伊朗唔係即係呢個以色列從呢個地圖上面抹走嘛。呢、這個阿內賈德係咪咁講過？ 係內賈德係咁樣講， 係講呢樣嘢啊嘛。變咗就係話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和談裏面嚟講，即係稍有成績。真係有成果嘅時候，真係有和，即係有和平嘅時候，反而哈馬斯會騰啊嘛，佢自己冇存在價值啊嘛，係嘛？ 但其實咁講，喂，佢自己本身已經上咗台，然後佢有個執政權，嗰陣時對佢嚟講，喂和，喂和談，然後我自己俾翻我嘅嗰個 political set 翻我自己嘅嗰個 邊個係金主先 ？political agenda 咁更加好。 如果金主真係伊朗嘅時候，佢好難做呢樣嘢喎。 你去到你執政嗰刻，你就自己真係揾金主啦，仲靠伊朗，唔好玩我啊，大佬！ 伊朗嘅唔係呢個哈馬斯嘅金主就係伊朗，咁以色列嘅金主係邊個先？ 美國 咯， 即係呢個美伊嘅代理戰爭。 中東嘅矛盾到今時今日就係美國佬究竟可以放到幾多手？係呢個亦都係困局嚟嘅，係咪？冇得搞啊！美國嘅政壇、主流嘅社會、主流嘅政壇一定係會撐以色列嘅。 係 係啊！ 猶太人喺美國嘅社會裏邊族群嚟講，起碼有十幾廿個 percent。 係 第二，所有有權有勢嘅人全部都係猶太佬。 係啊！ 而呢一班人，我僆仔讀書嘅時候。即系读 Bible 嘅时候，圣经而家冇得考啦吓，即系 Ethics and Religious Studies 啊。 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呢个上帝拣选嘅民族， 系 呢个上帝拣选嘅民族咧，你觉得好奇怪喺中东嘅地图里边咧，其实佢全所有嗰啲敌对势力全部围绕住佢嘅，佢都搞得掂。而背后撑场嘅就系美国佬，而美国嘅政治同埋经济上边嘅强人全部都系犹太人。 其实撑未必系叫撑嘅，佢会唔会其实根本上 逼于无奈， 系啲犹太佬、犹太嘅富豪 hijack 咗呢个白宫啊嘛？因为其实佢好多政治捐献都系啲犹太佬度嚟噶嘛。 仲有嗰啲 lobbyists 咧， 啊， 即系负责游说嗰啲，咪就系犹太佬俾钱。 你睇 Morgan Stanley 老细系边个？喂，即系。嗰啲呢個即係又係猶太佬嚟嘅，其實係 佢個 think tank 啊 ，Henry Kissinger 啊，唔係 又 係 猶太 人啦， 係嘛？即係你 所有嘅 key positions， 無論喺嗰啲嘅做 lobby， 無論係金主，無論係輿論上邊，都係呢班猶太佬去做呢一個嘅 key persons 嘅時候，係咁你咪就跟佢講，喂，你估共和黨同美國嘅民主黨收唔少呢一個猶太佬嘅錢？ 嗯， 系嘛？佢点解喺咁嘅环境里边仲撑以色列？ 嗯， 就系佢必然要撑，冇得选择。 同埋亦都有个道理讲翻嘅，因为今次嗰个军事行动就系哈马斯嗰啲咧就绑架咗三个以色列嘅青年，杀咗佢，咁然后哈马斯 喂呢、這个似卢沟桥事变， 其实似噶，但似卢沟桥事变得嚟，而哈马斯嗰边就死都唔认啊嘛，佢话。喂，我都 control 唔到嗰班咁嘅友仔搞啲咁嘅种族报复，冇计嘅。 喂，种族集，你问翻个根源嘅问题就系种族报复嘅原因系边度先？喂，你呢个以色列 系当年嘅纳粹啊嘛，大佬啊！ 你以色列狂轰猛炸都唔系今时今日啦，系加沙西俄死咗几多无辜嘅人？ 系400年立国以嚟，大佬起码打过4-5次。 咪对犹太人嚟讲，我由圣经读起啊！嗰陣時候耶穌嘅年代啊，佢已經係即係要復國㗎啦，猶太嘅復國運動啊嘛， 係 搞2000年㗎啦，係二次世界大戰，因為美國嘅強權係咪二次世界大戰裏面成為勝利國嘅時候，先俾翻個地方呢個以色列啫嘛。 嗯， 你諗下當年耶穌嘅年代，點解佢俾人釘十字架上？我當呢一段聖經嘅故事係正確嘅， 係 點解？因为耶稣当年被人哋指控嘅就系你除咗系反建制之外，另外一样嘢最重要嘅就系佢系唔谂住我嘅角度唔喺呢个世界上边啊嘛。佢谂住初时以为佢系犹太人咧君王啊嘛，你记唔记得佢比拉多最后屘写个牌匾系写咩啊？佢自称为 猶太人的君王在下面的群众讲啊，不过他说我写了啦，是猶太人的君王算啦，大佬，是吧，当他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啊，大哥。 是啊， 喂，二千年的啦，这个的矛盾已经是。 是啊， 而中东是解决不到。 是啊， 是不是， 嗯， 你说划多个地方给他，你给回个西岸和这个 加沙。 加沙地方。俾翻呢個巴勒斯坦， 但係佢貪得無厭啊嘛！呢個以色列人係 咁，以色列人即係猶太人係最聰明嘅民族， 係佢亦都對呢，這個 而且佢最大問題就係話，其實有啲人 challenge 佢就係話，即係呢個我亦都覺得好啱啦，就係話，喂你即係你立國嘅時候，你諗住係立一個猶太人的國，而猶太人的國你自己本身嘅 value 係邊度嚟嘅？你係話要公平噶嘛？喂，但係你問題你嘅公平？原来你是藉住呢个歧视呢，这个巴勒斯坦人，喂，你嗰啲系 suppose 系原居民嘅人，去到嚟即系俾你哋，即系呢个犹太人去公平，喂，呢种公平，喂，系咪伪善啊，大佬？ 同埋你谂下，以色列犹太人系信信咩宗教 啊？以色列犹太人犹太教咯， 冇错啦。犹太教系 base on 啲咩嘅？ 旧约圣经啦， 圣经嘛， 旧约圣经里边个上帝或者天主，佢有几凶残？ 哦， 你就睇得到點解猶太人會做埋啲咁嘅嘢。 咁最好就真係呢個係咪，即係呢個挪亞方舟嘅拯救呢個猶太人，再整一次即係全球嘅大係咪，即係呢個大水災係咪，即係浸 Q 死巴勒斯坦人最好啦，係咪？ 唔係啊，佢準備咗㗎啦，你諗下西岸嗰度起咗條咁嘅高牆喺度，圍住 啫。未至於浸 Q 死佢哋嘅，炸 Q 死佢哋啫。 一泛滥就係㗎啦。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好，拜拜。 後日返嚟嘅爐炒花生。